新华社报道，其站明指英方没有改变台湾问题的立场。英国外交部说，其站明表达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关注，并谴责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其站明展述英中在外交与安全挑战、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等关键议题上建设性接触，以及透过渠道讨论双方分歧的重要性。回来本港，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回复本台查询，表示自己确诊新冠病毒，病征轻微，目前正是居家隔离。他说自己接种了四剂科兴疫苗，形容有好的保护，又说如常以网络视像方式参与了一个家长讲座，讲解癌症和免疫缺陷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资讯。天气方面，在上午五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是报30183点，跌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89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08，瑞士法郎0.967，加元1.346，人民币7.05，英镑对美元1.127，欧元对美元0.984，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3.74美元，卖出1674.83美元。一节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生像我般凡，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早晨啦，朝早嘅6:09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吓，陪住各位听众嘅。今日已经嚟到2022年嘅9月22号，农历8月27啦吓。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77%嘅一个早上。空气方面咧就属于5至6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直播室继续咧都有白卷号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啊，我哋咧好快脆啦，一个星期又嚟到星期四啦。咁啊，有啲咩工作要做嘅，咁啊快快手做埋佢，然后咧就明天星期五嘅时候就唔使咁赶啦吓。咁啊，希望大家今天都系顺利的一天。 晨光每日一格。 就算是小朋友，其实他们都会在一些日常生活里面或者课堂当中学习一些就是对我们生命甚至乎对我们一些人生上面很多的警醒。其实在生命里面，其实每一宗的事件每一个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应该要有信心做好它。有信心就可以跨出第一步。你都要有信心，我哋每一日系可以度过快乐嘅每一天。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每一日都系悲观感觉，咁就好阴功噶啦。其实教育啊，本身咧嘅任务就系帮助小朋友啊学会咧就系生存生活，而唔系代替咧呢一班嘅小朋友去到生存噶。而教育啊，加埋奖赏，其实咧就系一啲嘅良方，可以令到我哋嘅年轻新一代可以有更加大嘅力量同埋智慧，做好每一个嘅挑战。如果我哋作为成人嘅话咧，就应该用一啲真爱去到滋润一下一班小朋友佢哋嘅心，令到佢哋咧有更加强大嘅心力。在他们自己未来的道路上面做好每一天。如果你发觉当自己出到来社会工作的时候心智尚未成熟的话，可能不是单纯你知识上面的教育未够，可能心灵上面的教育仍然是有不足的地方。那更加要用一些可能心灵上面的方法去到令到自己心灵上面、肉体上面都有一个更加成熟的表现先至得啦。要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迎接每一个嘅挑战嘅话咧，最好咧就系喺多方面都有一个成熟嘅表现。 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 人好好爱他，等纷争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请可留下，你亦记得几千天才发现，多么想穿梭你身边，奢想难兑现，不再越线。 一首歌曲来自林峰，幼稚未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就有几场的骤雨了。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中级度的水平。今日见到空气方面其实都是叫中级度啦，都是一般啦。其实香港空气叫做香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啦。之前呢咁以前嘅时候亦都试过呢，譬如甚高啊严重嘅级别，反映市民啊即係短期嘅健康风险就增加啦。环保署呢其实都连同呢就係几间嘅大学组成咗呢就係大气合作研究团队。咁啊，开展区域性嘅一啲叫做臭氧及光学烟雾污染嘅研究计划，藉此咧就希望用科学结果咧就制定臭氧同埋化学嘅控制策略噶。咁呢个展开就为期3年啦，咁啊研究同埋制定科学嘅区域臭氧同埋光学嘅烟雾控制计划嘅一个研究计划入边咧，咁啊计划就先会喺各区。咁啊，设置一啲新进嘅实时监测嘅仪器，建立多个嘅唔同嘅雷达嘅网络噶吓，以及咧就系录得高浓度臭氧嘅日子，仲有咧就系海陆空三方去到采样嘅，可以话咧就系都几实时监测住咧就系大气入边一啲活性嘅挥发性有机物同埋嘅成分嘅变化。臭氧咧系增加短期健康风险嘅第一样嘅污染物嚟噶，因为有别于直接排出嘅污染物，臭氧咧就系由活性前体物啊喺阳光经过一啲光学反应之后咧而形成噶。唔同区域同埋地方形成臭氧嘅有机物咧都系有所不一样嘅，所以咧要以科学嘅形式。去到咧就系揾出啊，呢啲导致臭氧形成嘅主要污染物。嗱喺过去20年入边，无论系香港啦、澳门定系咧就系广东省嘅政府，亦都曾经实施各类嘅叫做减排嘅措施，空气入边嘅二氧化硫啊、二氧化氮同埋一啲叫做火粒物浓度有显著下降嘅趋势。咁但系臭氧嘅浓度咧就处于高水平，更加有上升嘅趋势添。环保署方面都话到，研究咧就喺上年就展开噶啦，今年9月咧就已经完成第二期嘅大型嘅采样，而家咧就分析紧有关嘅样本数据，咁啊预计咧明年年底就完成第三次嘅采样，亦都喺2024年咧就会有一个完整嘅报告。 他指出研究就有助找出臭氧的成因和传输的轨迹，等大家呢即係香港啦、澳门啦和广东省呢都可以分别出呢呢啲嘅污染物，作出相定嘅一啲叫做管制啦。咁样呢就更加有效可以控制到个臭氧啦。我话梗係希望日日空气呢都系舒服啦。咁大家吸入去嘅时候对我哋嘅呼吸道呢对我哋健康呢都有好嘅帮助。不过香港的叫做监控其实都是很努力地继续进行紧，只是看现在的汽车方面排放的污染物都没有以前我细个的时候那么犀利 了。 出面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78%啊。Jam 嘅 Gloria，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喺出远门嘅时间啊，原来有人中意咧喺冰箱入边咧就放一枚嘅硬币。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今天说到有一个德国人的保姆，有一次他的雇主在一家人又要回去探亲的时间，于是乎就放假了。走的第一天，他德国的雇主就给了一碗的水，将这碗的水就放在冰格里面那个冷冻的位置，等这碗水就结成冰之后，就放一枚的硬币在冰上面，百思不得其解。 咁佢就唔理啦。於是乎咧，佢就繼續放假啦。結果咧，一家三口咧，同埋佢自己咧，即係大家都係冇理到嗰個冰箱入邊嘅事情啦。不過咧，一翻工嘅時候啊，大家見面啦。咁啊，呢一個僱主咧，咁啊就叫呢個保姆咧，就將冰箱入邊所有嘅嘢都抌曬。冰箱入面有牛肉、羊肉、排骨、鸡肉、鸭肉，乜嘢各种嘅海鲜都有。点解喺呢个冰格入面即系一个月就唔食得呢？呢位保姆望落去嘅时候，觉得所有嘅食物都好似保存得好好、啊。佢以为呢啲食物咧只系食唔晒，系咪要分一半俾人？又唔系、啊。原来咧都系有玄机噶。当佢有一日翻工嘅时间，继续清理呢一个嘅冰格，佢睇到嗰度有一碗嘅水，上面嗰碗嘅硬币就唔见咗啦。当其时佢都冇遗意，就将呢一碗嘅冰水变成水就抌咗啦。个冰融化，佢洗碗嘅时候，突然见到碗入边原来又有一个硬币、哦。呢一枚嘅硬币系咪当初嘅嗰一枚嘅硬币呢？德国嘅雇主就话到啦，嗰一枚嘅硬币喺个碗入边，其实呢原系有原因嘅。如果个硬币喺个面上边，即系证明呢一个嘅雪柜咧系一直都系完好无缺，但系当个硬币跌咗落去嘅碗底入边，即系证明原来呢一个嘅冰柜咧曾经停电。停电嘅时间越长，佢跌入去呢个碗嘅底部咧，亦都会跌得越深。有阵时一啲微不足道嘅小细节，往往就系成功同埋失败嘅关键。从生活当中好好学习，亦都系生活入边揾到嘅办法，亦都系节省成本同埋保障我哋自己身体健康嘅最好方法。你又会唔会喺自己生活嘅细节上面做好一切呢？6:29啦，揾嚟陈慧璇一首歌曲《一个傻瓜一个哑》。啊，转头听听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朝头早咧亦都有白元浩主持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一齐起身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而家由李明佑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像方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的非法战争， 引发对乌克兰和全球的灾难性动荡。俄罗斯犯下罪行，乌克兰希望对俄罗斯进行公正的惩罚。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想要和平，欧洲和世界都想要和平，现在见到谁是唯一想要战争的人。强调乌克兰并没有挑起这场战争，并以各种方式举行了88轮会谈阻止战争，又列出五个不可以谈判的和平条件，包括乌克兰领土完整和安全保障等。泽连斯基要求国际社会透过制裁惩罚俄罗斯，对俄罗斯旅客实施签证限制，并促请联合国剥夺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俄乌战事持续之际，沙特阿拉伯表示，在王储穆罕默德的协调下，俄罗斯释放了10名在乌克兰俘虏的外国人，他们是美国、英国、克罗地亚、摩洛哥、瑞典国民。沙特当局将他们从俄罗斯送到沙特，并为相关国家提供便利。英国首相卓惠斯证实，有5名在乌克兰东部被扣押的英国人获释，结束他们同家人几个月以来的痛苦，感谢乌克兰和沙特的协助，又说俄罗斯必须结束为了政治目的而对战俘和被扣押平民的无情剥削。瑞典外相林德证实，一名在五月被俄军拘留的瑞典人重获自由。有家属代表说，俄罗斯释放了两名美国公民，他们六月的时候在乌克兰东部战斗的时候被捕。北韩表示从未向俄罗斯供应武器或者弹药。朝中社引述军方官员说，美国等敌对势力近期谈及北韩违反安理会决议，散布北韩和俄罗斯武器交易的传闻。这名官员强调，平壤以往未曾向俄罗斯出口过武器或者弹药，未来亦都不打算出口，警告美国收声，停止散播这一类谣言。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今个月较早时说，俄罗斯正从北韩购买几百万枚火箭弹和炮弹，以便在乌克兰的战事中使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代表30多个国家共同发言，呼吁各方加大在促进和保护经社民权利、消除不平等方面的投入，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陈旭指出，疫情导致全球发展成果逆转，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受阻，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加剧，呼吁各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比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所有群体。发达国家应该拿出更多务实举措，国际金融机构应该避免采取妨碍经社民权利的紧缩政策。陈旭说，人权理事会和人权高专办等应该维护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将发展权政治化和边缘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 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啲主动关心，唔好俾儿童受到伤害。虐儿系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龙 得意 啊， 圆碌碌咁噶佢。 你依啲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搣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敢问大师，想调运工作安全又放心，应该要点做呢？ 一字记之约衫 吓，请问系着边款嘅开工衫呢？ 我讲紧嘅唔系着嗰啲衫啊，而系数目字衫啊。 哦，即系三点先调运就最安全。 错， 三个人一齐调运 都错。 阿大师啊，你开估啦。 我讲紧嘅系333试调程序啊。听实咩儿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会教你安全调运嘅资讯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嘈醒啲同事先。咁啊，出边27度啊，吓提听众先。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方面啊，属于5嘅中级度嘅水平。咁啊，今日最高嘅气温啊31度嘅。好啦，朝头早嚟到星期四啊，吓9月22号嘅时间啦。我嘈醒芭比先，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白元浩。好彩我寻晚都瞓得唔错，所以就算系呢个吵醒我咧，我都觉得 O K， 都好够瞓噶啦。 系嘛，哎，咁啊好啦，够瞓啊最紧要啊。咁啊，今日嘅工作就可以啊，都祝你顺顺利利啊吓。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但系咧，嗱，真系好坦白讲啊，有时咧瞓得唔好咧，例如系睡眠不足啊，睡眠状态不佳啊，又或者甚至乎有啲朋友会失眠咧， 系啊， 都几影响日常生活啊。即系无论系作息啊，或者好似头先小白你讲咧，工作嘅效能啦，甚至可能咧，有时一啲思考啊，同埋判断能力咧。都会有所影响的。 是啊，迟钝了，即是蠢了，突然之间。 即可能呆一点啦，人家可能问你一样东西，就算问你喂你 lunch 的时候想吃什么啊，帮你嗌埋啦，咁可能都要呆都想不到，哎呀好像呢都不在状态啊，或者呢好像停了，我们成日都说哎个人好像停一停咁样，思想呢就不是说几咁顺畅咁。 选择困难咁啊，搞到。 系啦，真系都会有呢啲嘅情况嘅，特别系咧，即系最近咧都有唔少嘅医生咧都会出嚟解释啦。因为你知道，即系本港之前嘅疫情数字就即系有一段时间就比较高啲啦，咁而家最近回落咗啦，好系真系好庆幸。咁但系咧，随之而嚟咧，就越嚟越多人咧有一啲确诊之后康复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症状啦。咁啊，其中咧原来都有一样嘢咧系几影响嘅，就系讲紧咧原来咧失眠咧。同埋睡眠質素欠佳咧，都係長新冠後遺症嘅其中一個特徵嚟嘅。 嚇係啊！哎呀，我呢啲長期唔夠瞓嘅，唔知即係點樣諗好咧？嗬！ 嗱，你咧就冇試過確診啦，所以咧你就未必會體諒得到，即係呢一種體會得到呢一種長新冠嘅後遺症啦。 嚇！ 咁但係咧。原来呢啲医生都话呢真係有研究报告嘅，即係因为大家即係可能睇到个数字啦，咁亦都有本港嘅一啲医学嘅机构呢就係研究咗啦。咁我大概呢有40%人呢係康复之后呢，或者康复嗰段期间嘅头两个月呢都会有呢一个失眠嘅症状。除咗话真係完全瞓唔到之外呢，原来呢亦都有其他嘅一啲东西喎。例如係嗰、那个瞓觉入睡嘅时间会好长啦，即可能真係眼光光搞好耐都完全冇睡意啦。又或者係呢半夜瞓瞓下会扎醒， 又或者係即係起身嘅次數好頻密啦咁。 嗯， 再唔係咧，就係話咧，只係停留喺淺睡嘅時間，即係完全入唔到眠啦。即係可能瞓極咧都係瞓唔冧嘅。只係咧就係覺得好似迷迷糊糊、模模糊糊咁樣，但係咧又完全唔覺得自己係瞓著咗啊，或者瞓得冧嘅呢一啲。 嗯嗯嗯。 因為其實呢一啲咧都已經算係咧，即係一啲失眠啦，同埋睡眠質素欠佳嘅症狀啦。咁而咧。好多人咧都未必會即刻諗到係關嗰個嘅確診後康復嘅呢個長新冠事啦，可能就會覺得係咪即係因為你知道有啲 case 真係會嘅，就係、可能確完診之後翻工啦，突然之間要面對好沉重嘅工作，即係可能公司留翻好多嘢等你翻嚟做嘅，咁咧就會唔會好壓力大啊，或者好忙得滯啊，咁就搞到自己精神緊張，所以失眠咧咁。即係有啲人可能會咁樣聯想。 係，但係咧，如果一翻工咧咁多嘢做，其實正常人都會緊張嘅。咁老實講喎。 係啦，咁所以呢一個亦都有可能嘅，又或者可能突然之間咧，即係慣咗確診啦，咁一個人喺屋企可能都叫做困咗一段時間啦。跟住到翻工嘅時候，突然之間哇，多咗咁多社交啊，跟住又可能又會有啲壓力啊，呢樣這樣那樣啊，咁又唔知道啲同事點樣睇啊，咁各樣嘢。咁可能都會係一啲其中一啲因素嚟嘅，咁但係都不可以忽略嘅就係原來即係個身體狀況嘅改變，亦都會引致咗呢一個嘅症狀啦，即係話失眠啊，同埋睡眠質素欠佳啦咁。其實咧，呢啲情況咧都不容忽視嘅，因為咧其實瞓得唔好咧，除咗話影響你日常工作之外咧，久而久之咧可能會出現咗啲問題咧，就係、例如好大壓力啦，咁可能會好焦慮啦個人，咁或者咧會好抑鬱啦，因為其實瞓得唔好，如果持續一段時間咧，譬如頭先講話可能兩個月，哇其實都幾慘嘅，你諗下兩個月都失眠喎， 係咯， 或者六個月都瞓唔到、瞓唔著，或者瞓下醒。其实个人嗰个精神同埋嗰个睡眠质素真系差得好紧要啦。 系啦。 咁咧，医生就话好容易就会即系除咗话削弱咗你嘅免疫力啦，咁一定啦，系咪先？你都唔够瞓。咁其次之外，可能喺个情绪方面咧，都会争啲啦。即系哇，瞓得唔好，啲人都成日话啦， 猛震啊。 系啦，猛震啦。咁可能猛震又进一步令到你本身嗰啲问题会深化咗啦。即系例如可能同人嘅关系又唔系咁好啊。可能啲同事见到你又觉得你黑面啊。啲屋企人见到你又觉得你好燥啊，咁样啦。 系 咯。咁即系嗰样嘅问题咧，就会不断咁样延伸咯。咁所以咧，都奉劝各位，如果真系有相关嘅一啲问题，或者留意到自己，可能真系有一啲相关嘅睡眠问题啊。是关于可能你之前确诊完之后，无论是生活上面有压力事啦，定还是真系纯粹是身体健康质素欠佳而引致到个失眠咧，咁都尽快去求医或者找专业人士去跟进，千祈就唔好自己尝试，即系话食药啊，或者是点样去令自己入睡，因为咧，其实啲医生都有讲咧，坊间好多嗰啲帮你安睡啊，或者是入眠嘅药咧，都是令到你有一个想瞓觉嘅意欲。咁但係呢分分钟你食完之后呢，其实你因为譬如头先讲有啲 case 係中间半夜醒，或者你嘅睡眠质素维持喺浅层咁样啦，咁其实啲药物都未必帮到你。再加上如果你自己乱咁试呢，因为每个人嘅体质又唔一样啦，又唔知道对嗰啲药物有冇冲撞啦，又可能未必对症到下药啦，咁所以最好呢就真係搵一啲唔同嘅医生，譬如话身体唔舒服就搵返专科医生啦，咁如果你话可能睡眠质素欠佳嘅各样嘢呢，可能有时都要见下心理学家，或者甚至乎找一下啲精神科嘅医生咧，睇下会唔会帮你舒缓到你嘅情绪啦，或者真系睇清楚到底系咪真系关长新冠事咧，定还是关其他个人嘅情绪啊或者压力事咧， 系咯， 咁就可以及早去处理呢啲问题咯。 如果唔知道自己系边一个范畴嘅，好简单，找家庭医生。等佢幫你去分科，即係你係啦，佢就話到俾你聽，你到底應該去邊一個專科睇啦，咁佢咪幫你寫埋信咯，搞掂係咪？一有事，總之揾醫生啦，係搞掂噶啦。 系啊，总之就一定要面对现实，病向浅中医，千祈唔好逃避，同埋当自己冇事啊，咁就只会深化个问题，解决唔到噶啦。 冇错啦，好啦，咁啊，一阵间我哋又见啦，转头见，拜拜。 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脑，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 时间嚟到早上嘅6:46啊，总之正如 Barbie 所提啦，就是一有啲唔舒服嘅时候咧，就揾医生帮下手问一问佢，咁啊可以更加清楚自己身体嘅状况啦。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啦。今日朝头早我哋都有即场 QOL 系列嘅，咁啊又话海喺度同我哋讲下一啲嘅 fashion 啊、时装各样嘅嘢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arbie。 阿海啊，我发觉咧，真系咧，唔系个个男士咧着衫嘅时候咧，都揾到啲适合佢哋嘅颜色，又或者系可能啲颜色真系好难 carry 嘅。 所以咧，好多时啲男士们咧着即系稳阵派咯，咁可能黑啊、白啊、灰啊、深蓝啊，呢啲咧其实最稳阵。咁翻工，我觉得当然啦，你话工作上嘅需要，你唔可以着得太花巧，咁呢啲颜色真系好好稳当嘅，我自己都觉得。咁但系有阵时去到譬如假期。咁样，都会想有个 holiday feel 噶嘛，或者有阵时，同个女仔约会嘅时候，都会想着下啲，咦，会唔会平时唔系翻工嘅颜色嘅，俾人哋眼前一亮嘅感觉？但系又有啲颜色咧，男仔真系难驾驭嘅。咁不如今日就讲下，即系有啲乜嘢颜色系对于男士们比较难驾驭？如果着嘅时候，我哋又要注意啲乜嘢咯？等大家真系去 dating 嗰时咧，有女仔嗰时候，真系可以着啲夸张少少颜色，话唔定真系可以攞到个女仔嘅欢心咧。 好啊，我都好想知道有啲咩颜色系比较上难驾驭咧吓。 喂，嗱，先讲第一种啦，可能你一听啦，你即刻会哦，即系你都会想象到哇，呢只色真系少男仔着或者难着得好睇嘅。咁讲紧嘅咧就系粉红色啦。 哦，呢一种颜色咧，有时都会惹人误会嘅。系咪即系嗰啲嘅偏好啊，或者喜好咧有啲特殊咧咁？ 因为真系嘅粉红色咧都会。被定型为是女仔的颜色，等于好细个啫嘛。譬如即系譬如好细个嘅小朋友，或者出世嘅 B B， 我哋想送份礼物俾佢咁样。一般咧，我哋买套 B B 衫俾佢啦。咁如果知道佢嗰个系仔仔嘅，咁我哋就买粉蓝色咯。如果知道系女女嘅咧，就买粉红色。咁有阵时有啲妈咪咧都未必会 check 自己个系仔定女噶嘛。咁不如就买粉黄啦，觉得仔女都着得。我哋总会有呢啲颜色嘅定型咧，粉红咧。就是女仔的颜色，但是时而世易啦，去到即系而家咩年代，系咪即系都2022年啦？其实边个话粉红色男仔唔着得得嘅？但系我哋都觉得其实系难着嘅，但系唔等于唔着得噶嘛。咁点样着先着得好睇咧？咁啊都有少少技巧嘅。 系咪唔好通昂通会好啲咧？即系可能撞下一啲比较中性啲，或者甚至乎系男性会驾驭得好啲嘅颜色着。 冇錯啊！其實因為粉紅咧，我哋講緊嘅顏色咧，其實全部都會佢有一個pattern， 有一個好似顏色嘅光譜咁樣咧。佢可能由淺去到深，會由偏暖去到偏冷嘅顏色都唔定。偏暖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偏紅少少啦。咁偏冷嘅色就係偏藍綠少少嗰邊咧，就係啲冷啲嘅顏色嚟嘅。如果粉紅色啦，咁我哋一般都可以諗下啦，考慮下自己嗰個皮膚嘅顏色。我講緊男士嚇，因為呢啲顏色譬如粉紅咁樣啦。女仔可能大部分嘅女仔都会着到嘅，除非你自己我本身我唔系好 girly， 可能女仔就会 pick 一啲，譬如荧光粉红会着得自己比较型格啲啊，baby pink 可能啲女仔就会着得稍微少女味重啲啊咁样。咁如果你话男仔咧，我谂先用个肤色去搞一搞先。 先就睇下自己，喂，你有冇啲阳光嘅肤色，定还是你都系偏白嘅嗰一种？如果你嘅肤色咧系偏白嘅，咁你就小心啲啦，就唔好着一啲咧太过粉嫩啊、好柔和嗰啲颜色咯。因为本身如果你肤嘅嗰个皮肤嘅颜色已经浅啊嘛，咁你再着呢啲咁样嘅柔和嘅颜色咧，好似即系好似点讲啊？再稀啲啊，成件事，你攞唔到个平衡啊，同埋就真系会觉得，即系你，呢个人系咪好似好弱质纤纤咧？咁样，我哋成日讲咧，着衫咧，你要攞一个嘅平衡。如果你话你本身皮肤比较白嘅，其实粉红色都有好多种，你可能会偏向一啲比较系一啲 dirty pink 嘅颜色啦。男士们其实都系可以着得好睇嘅，我觉得。咁你话，有啲乜嘢粉红色嘅衫系OK 着得到嘅咧？咁？譬如你可以入面一件白色嘅 T， 因为你都秋天㗎啦嘛，嚟緊都係。咁你唔一定话我一定要做一件粉红色嘅 T-shirt， 咁样。你可以做一啲嘅 layering， 譬如你话我入面做一件白色 T， 外面我做一件粉红色，或者係即係偏深少少啊，头先我哋讲啲譬如啲 dirty pink 啊呢一类咁样啦。做一件粉红色嘅恤衫，你当一件，其实我哋而家有一样嘢叫 shacket 嘅。shacket 嘅意思就係话恤衫 ,shirt 啦 ,jacket。加埋一齐咧就系 shacket， 即系将恤衫当外套咁样着。咁你着一件粉红色深少少粉红嘅 shacket 咁样啦，然后可能你衬条深蓝色嘅裤啊咁，我觉得行出嚟咧唔会女性化，反而我会觉得啊呢、這个男士都几有 taste 喎、都几与众不同喎、我自己都会有个咁样嘅观感咯。 我都幻想得到嘅，都系嘅，即系唔好令到嗰个元素咧太过偏近另外一个，即系俾人定型咗个性别嗰度啦。咁就可能反而咧穿搭得比较型格啲，同埋咧因为当冇乜人咁做咧，自己又真系可以突出啲。 系啊，我哋成日都话咧，真係可以，即講咗都講到我都口臭啦。有時真係叫做我哋跳出下個框框啊。有陣時唔需要定型咗，粉紅一定係女性嘅顏色，藍色就一定係男士嘅顏色。其實冇嘅，我覺得顏色冇分性別嘅，係在乎你點樣去 carry， 點樣去配搭，着得好唔好睇。同埋頭先咁講，其實你話紅色、粉紅色都好，佢有成個 pattern 俾你去揀嘅。咁你係唔一定要 pick 一隻你自己 carry 唔到嘅粉紅噶嘛？你總會喺嗰個嘅色譜裏面咧，你會揀到隻粉紅色着上身，你會覺得 carry 到嘅，咁咪 OK 咯。即、就、係、是、你會多咗個選擇咯。我成日都會覺得。 好啦，嗱，咁啊，讲咗粉红色之外，其余啲咩颜色系比较难 carry 噶？ 系啦，嗱，另外一只咧，男士们会比较难着啲嘅咧，就系绿色啦。系啦，其实咧绿色咧，但系近年咁讲，近年咧其实绿色咧又好似都几潮流嘅，因为咧开始咧兴一啲嘅大地色啊嘛。咁绿色就出咗啲，譬如啲军绿色啊，呢一类嘅色调咧，咁男士们，我觉得着绿色咧就会多咗一种选择，就唔使成日谂，绿色系咪一定要系草绿啊、翠绿啊、粉绿啊呢啲色，其实系唔一定噶嘛。你其实都可以拣一啲咧 earth tone 啲嘅绿色。我觉得男仔咧着呢啲绿咧，其实都好睇嘅。咁至于你话下身方面啊，咁你配衬啲乜嘢咧？其实最简单，你可能就系衬翻啲 earth tone 啦，譬如着啲杏色、卡其色嘅裤啦，深蓝色啦，咁样衬出嚟咧，其实都好 trendy 嘅。而你又会觉得，喂，原来我都着到绿色、又好 trendy、咁我觉得又系啦，都系多一个嘅选择啦。 系。 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再讲咧，睇下另外啲咩颜色咧，大家会觉得难着。我唔知男士们会唔会觉得咧，啡色系一件比较一种比较难着啲嘅颜色啊。Barbie， 你觉得咧？即如果有一个男士，譬如佢着一只焦糖啡啊呢一类咁样咧，你觉得会点样咧？ 我觉得要睇肤色咯。如果佢个肤色本身都系可能黑黑实实啊，又或者系即系都系黄啲嘅皮肤咧，个感觉应该可能衬啲焦糖啊、啡啊，或者系啲浅啡色咧，其实都 OK 嘅。但如果可能太白净咧，反而就未必衬啦。我觉得 系啊，其实咧呢啲我哋头先讲嗰啲焦糖啡啊呢一啲咧，喺70年代嘅男装开始咧，其实几强势嘅，我哋可以话好盛行嘅，咁都流行咗一段颇长嘅时间。因为当其时咧，其实好多男士嘅，譬如会着啲羊毛冷衫啦，或者啲灯芯绒面料嘅衫啦，都好多时咧都会用咗呢啲焦糖啡摆上去呢一啲嘅面料嗰度做。咁男士们着上去咧，其实都几型嘅。咁去到而家啦，其实我觉得 呢啲焦糖啡所謂啲棕色啦，即係棕色可能係啲馬毛嗰啲啡色咧，我覺得都會著到嘅。又係啦，睇下你點襯。如果你話我都想喂嚟緊秋冬咯噃，不如都有試一下一啲 jacket 去玩呢啲焦糖啡嘅顏色，因為真係唔難買嘅。咁你想買啲咧 sharp 啲嘅焦糖啡咧，你穩陣嚟講咧，下身譬如你襯深藍色啊呢啲咧，都係比較穩陣，而著出嚟咧都係好型嘅配搭嚟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再讲多另外一只颜色啦。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咧，可能都会觉得呢只色咧系比较难着嘅， 系 就系咧橙色啦。 哦，系啊，我都觉得橙色系几难 carry 嘅，真系。 我谂我哋喺街咧都好少会见到咧男士会唔会着橙色嘅衫，除咗可能譬如我嗰件系制服，即系譬如系啲制服嗰啲橙咧，咁你可能会联想到呢一类嘅橙色啦，咁样的而且确咧橙色真系好。好 dramatic 嘅，我哋叫做即系好戏剧性啊，好夸张啊，或者可能好节日我哋先会着呢一啲嘅橙色。咁但系其实我哋所谓叫做呢啲嘅金骨嘅颜色啦，去到我觉得秋冬咧，我觉得男士们咧又系咧都不妨咧可以一试嘅，因为真系嘅着出嚟，我觉得都几有型嘅。嗰、那个穿搭方面咧，你亦都可以咧做一啲嘅 layering 去攞翻一个平衡感。点样做呢？我哋头先讲咪话啊，你可能系入边系一件白恤衫，你外边着一件可能比较沉少少嘅粉红色，当系一件 shaggy 咁样着啦。如果你玩橙色嘅时候，你可以点呢？譬如你可以系一件白色，入边可能你着一件嘅恤衫，或者系刻意你露领嘅一件白 T 喺里边，外边唔一定系 shaggy 噶，你唔一定系恤衫噶，你可以系一件卫衣都得噶噃。你可以系刻意咧露出条领出嚟，你件卫衣可以系短身啲，咁然后咧你突出嚟嗰件咧就系入边白色嗰件 T， 咁你做一啲嘅 layering 嘅时候咧，成件事个 focus 咧，你唔会净系聚焦咗喺你着嗰件嘅橙色嗰度，而系觉得都会有一啲层次感，或者你要攞翻啲嘅平衡位咧，咁就会觉得人哋就会觉得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夸张、好怪诞啫咁样咯。同埋当你着啲橙色嘅时候咧，又系啦，我哋可以配衬翻啲唔好太爆嘅颜色，譬如你下身都可以衬翻啲深蓝啦、深灰色啦、黑色啦。我觉得呢着出嚟呢都唔会夸张嘅，其实呢啲颜色都。 咁我听完阿海讲呢几隻颜色呢，其实又真係看似难搞，但係实质如果衬得 OK 嘅话呢，又都几突出㗎，可以係。 係啊，同埋我哋头先呢成日都讲咗话做一啲嘅 layering 呢，当你嗰一隻颜色嘅单品呢，你唔係将佢单单就咁样着咗喺身度，而係可能你係譬如做一件外套，你入面就着返一啲易衬嘅颜色。咁你攞到個平衡感嘅話咧，就個 focus 唔會淨係集中喺你著緊嗰隻顏色身上咧。應該好多男士咧，我覺得都可以試下選擇呢啲咧，或者叫挑戰一下呢一啲嘅顏色咧，讓人哋眼前一亮咯。 係啊，咁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啦，話唔定可以咧成為咗自己咧衣櫃嘅一啲新寵。 咪冇錯，尤其是而家真係大家都少咗去旅行啊嘛，我覺得大家著得 colourful 啲咧，我覺得讓呢個城市嘅人咧，大家都眼睛可以去一趟旅行咧，真係不妨咧試多啲爆啲嘅顏色，等大家出街咧著出嚟望出嚟都開心啲咯。 啱啊，咁啊今朝同阿海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普京可以透过撤军同埋停止入侵另一个国家嚟结束呢一场战争。翻嚟本港，本港昨日新增5687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5541宗本地感染，再多9名患者离世。李宝春联合世界书院先后有15名学生感染，嚟自四座宿舍。全校要停课一星期。日前确诊接种过一剂疫苗的两岁男童情况仍然危殆，医管局说有些较严重个案可能是未完成接种疫苗，儿童打第一针之后要6星期才能够发挥到效用，

Didi 早晨啊， 早晨啊，小华。 早晨，不过咧喺阿 Didi 同我哋倾下交通消息之前咧，咁啊都望一望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先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好，咁啊，要问一问 Didi 到底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咯？ 早晨啊，小华，知你好挂住 Toby 啦。 系啊，唔系因为我谂住一阵间头先同你讲个问题咧，就去揾 Toby 睇下佢嗰度。 有冇问题？帮 唔帮到手？ 你个问题帮唔帮手？所以你又喺度谂紧，冇错。咁啊，差唔多。 系啦， 小气啊，即系女仔，女人好小气。 系啊，系啊，即刻氹翻先。系， 咁啊，先讲翻隧道啦。咁得行驶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咧，去到康庄道桥面嘅。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楼啦。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咁由9月24号至到10月23号啦，东铁线嘅部分列车咧就会来往罗湖站啦，就是方便市民咧去沙岭扫墓嘅。咁罗湖站咧就会局部开放到夜晚嘅7点钟，落马洲站咧仍然系关闭噶。个时段就系9月24号啦，至到10月23号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即系星期六嘅后日就开始啦吓。 系啦，至到10月23。 系咁啊，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如果真系需要扫墓嘅，系啦，咁啊留意翻个班次啊吓。 冇。 咁啊，網站啊，或者係港鐵嘅 app 啊，甚至乎咧就係你去到該站嘅時候咧，即係上車之前，其實你去嗰個服務台，你問一問佢，其實都穩陣啲，因為你都要知道嗰個尾班車幾點開出。 係啊，總之咩都係啦，事先問清楚咁就唔會時間上會有差誤啊，係咪先？ 冇錯啦，係啦， 冇錯。咁我講開港鐵啦，嗱，你知啦，我死啦！我差啲偷咗添。阿小白，哎呀，你係咪個心諗住？我明白你嘅，我要貼一貼你先。 你都掛住 Toby 啊？ 都掛住佢嘅。咁我先講翻啦。嗱，港鐵咧其實好多人搭噶啦。咁但係一個問題咧，我就想研究一下一樣叫做公德心啦。因為近排咧喺睇到啊，網上面睇到啦，啲網民咧就熱烈討論啦。就係因為咧，事源咧就係早前咧就港鐵坑口站咧就有個女子就目睹一個女子咧就只腳踩上去月台個幕門度咧，然後咧用紙巾抹完抹鞋啊，咁之後咧就將紙巾好彩佢都有抌落垃圾桶啦。咁佢嘅標題就係話咧，女子踩港鐵月台幕門抹鞋，咁啲網民就話播毒啦，冇品冇公德心。咁你覺得咧？ 冇公德心啊！呢、這個 係咯，你知而家香港疫情都未停啦，咁其實市民真係要加倍注重呢個衞生。 其實你咁樣踩都唔係咁好 喎、啊。你晾只即係擺只腳上去抹啊，你知啦。有啲人綁鞋帶都好中意咁樣噶。 其實港鐵嘅月台嗰度咧都有凳嘅， 啊啲人咪懶咯，連行都唔行咯，所以根本就唔應該將呢啲隨便咧。其實而家疫情即所有手啊，都唔應該觸碰某啲東西啊嘛。咁同埋其實你知道鞋底仲暗藏大量嘅細菌喎。 係啊， 係啊，所以啲人咪係咁話咯，就係呢樣真係非常之冇品啊。 其實行兩步咧，咁啊港鐵月台都越嚟越多凳嘅，我成日覺得即係佢有啲凳仲設計得都幾得意。係 啊，有時坐喺度等人都幾方便。 係啦、啊，咁其實你揾張凳坐低，跟住再慢慢搞你需要處理嘅問題，其實我覺得即係一嚟舒服啦。二嚟真係有公德心喎，咁你只腳周圍踩唔得。 我唔知你見到啲依啲咁嘅事情，你會唔會去路見不平咁就會唔會話個人咧？嗱，但係事完就依個女子就話依個女子啊，就話你咁樣咁冇公德心噶，點知個女子仲發惡鬧翻佢添？ 嚇！ 跟住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手勢，仲有手去撥一撥佢長嘅頭髮，佢揈到另外即係話佢嗰個女仔咯。咁所以佢就好嬲，所以就擺喺網上面同大家討論啫。 哦，咁 跟住仲要話佢。你咪就睇翻閉路電視，你可以投訴我個咁樣喎、啊。你喺呢啲咪聲大夾惡咧？ 咁啊，真係唔係咁好。第一即係嗌交都唔好啦。同埋另外一樣嘢，咁係真係咁樣踩冇公德心咧，咁就唔應該就咁大聲。即係你踩第一腳，可能你都我當你冇遺意啦，冇遺意你自己原來嗰一下冇公德心。咁你人哋同你講翻嘅時候，咁咪 你咪接受咯， 係咯，咁咪同你講翻真係唔好意思啊。咁我去第二個地方嗰度。 處理翻啦，咁樣其實就係咁簡單啫嘛。 我唔知你啊，嗱，小白，我自己就係咁，我見到啲好冇好唔啱嘅行為咧，我係會出聲嘅、所以分分鐘都會俾人鬧啊，俾人話嘅。 我會善意提醒咯， 我都當然會善意，我唔會大聲啦。你一大聲，人哋就接唔會接受你聽嘅， 係啊， 即係等於教小朋友啫嘛。你同人哋，你同小朋友講嘢一大聲，佢已經係覺得你起槓啊， 係啊， 冇心機再聽落去。 第一下一定要好似氹佢先， 係啦，你一定要啊，小姐啊，其實咧你咁樣唔啱啊，會咁樣大聲鬧人 可能仲要再用。多啲偈仔俾小姐，你對鞋好靚喎，就 哇咁樣先啊！咦，我又唔識咁樣喎，你叫我兜個圈嗰個就唔係我啦，我啲性格好直白啦，兜個圈嚟講我真係做唔出啦。咁我見過冇品嘅行為咧，就係咩咧？我試過話噶，嗰、那個係又係女人嚟嘅，攞把遮咧去篤撳 lift 啊！遮嘅遮遮尾嘅， 而家啲人有譬如驚掂到嗰、那個 係啊， 個 lift 咁樣， 咁啊揸住把遮嘅，凍住把遮啦，咁攞個遮嘅最尾個部分咧嚟撳 lift， 你話你嬲唔嬲先？ 嬲啊！ 咁我試過啦，咁、 這個、 我同一部 lift 噶嘛，跟住我就話啦，小姐，其實你咁樣咧攞個遮尾嚟咁樣撳個 lift 咧，其實都好唔衞生啊，因為每一個市，我哋每一個同一齊住誒呢座大廈人咧。個個都係用手撳到 lift 咧，分分鐘觸碰到咧有細菌嘅話，其實大家都一樣會有事嘅、因為成棟一齊住噶嘛， 啊、 大家都有事。 如果你驚嗰啲 lift 污糟嘅播菌嘅，其實而家啲人 攞 tissue 咯， 係啦，攞 tissue 咯， 啊或者話咩撳 lift 神器咯， 係啦，你攞支筆啊都好啊，咁你攞遮咁靚， 係啊，攞遮個遮尾，你把遮篤住街行噶嘛，你話係咪好冇公德心先？我出聲噶，咁好彩我都善意嘅，咁我其實唔啱，跟住好彩佢冇出聲，我話翻我啦，咁、我夠走咗，我唔知下次會唔會再咁做啊，但我講咗我會覺得舒服咯，我見到咁嘅行為，我真係覺得好唔應該，同埋有啲人咧就係除口罩打一次係好唔應該 嘅。咁你戴住個口罩嘅話？咁啊喺个口罩入边打一次咯， 你知唔知点解啊？有啲人咧惊咧打一次咧整湿个口罩要换啊嘛，呢个就系最主要嘅原因。 唉，总之大家就有公德心啲啦吓。 系啊，即系有公德心嘅，咁啊大家都开心啦，系咪啊？讲嚟讲都系想大家有公德心，所以就会更加开心。 系啦、啊，唉，咁啊喺边度都系啊，最紧要有公德心啊吓。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啊，睇下今日啊有冇天公造美啊，嗰啲天气好啲啦吓。问下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 早晨， 晨光嘅听众，几好喎、啊，今日天气， 系啊， 白云都有啊，咁、有少少微风啦、啊，咁有阳光啊，唔需要带遮字啊吓，咁、所以都几舒服嘅一个朝头早啊，暂时觉得啦，咁嚟到礼拜四，如果都冇啲叫做好啲嘅天气咧，真系即系谂住埋尾噶啦嘛，你礼拜四听日啊，翻埋礼拜五工啊，又到礼拜六日啦、啊，咁样，咁始终人咧即系要 take 下 break 啊，放下假，如果一至五系咁。努力咁去奔跑啊，努力咁去工作啊，读书啊，咁真係要休息下嘅，放松下自己呢 系 最基本啦、 啊。係啊，有阵时行过，譬如见到个天啊有蓝天嘅时候呢，就望多两眼，咁就睇下啲，即係大自然呢有阵时就係咁嘅。真係可以幫我哋即係暫緩一下嗰個心入面嗰啲，譬如嗰啲壓力啊，嗰啲情緒嘅咁啊，望一望咯，係咪先？ 係啊，或者輕鬆即係做啲伸展運動咯，拉下筋咯，慢跑三十秒都已經好好啦。 啊，係喎、啊，個人醒一醒都係好緊要啊！呢啲 好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講啦。 好，唔該曬啊，歐，唔該曬。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啊，部分時間係有陽光嘅，咁啊，最高嘅氣温咧都會去到31度嘅，吹和緩嘅偏東風，咁啊，初時風勢清勁。展望啊，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係有陽光，週末期間咧風勢頗大嘅。嗱，去到下周初咧就有啲雨水啦嚇，咁啊，大家又要留意翻啦，可能嗰啲雨遮啊咁樣咧，大家又要準備下個星期嘅時候落翻出嚟啦嚇。咁啊，都係到時又會再提一提大家噶啦。而家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8%嘅。咁空氣方面咧就一般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就屬於5啊，中級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呢啲時候咧，我有陣時真係會阿 Q。精神都是这样想的，戴住个口罩呢，咁啲雾霾嘅空气呢可能真係减少咗吸入啊，希望係啦。朝头早7:18嘅时间，咁有我哋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一起听听先。 晨光大学。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 上个星期咧，咁啊讲到一个专业嘅事情上面，需要啲专业嘅人去到处理啦。咁啊，如果大家遇到一啲譬如咩情况会系容易表露得一个人咧，可能忘记咗佢专业咧，就系情绪。 情緒容易帶動一個人咧，就唔知走向極端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啦，我形容一個人突然之間走火入魔，將佢平時識嘅嘢咧，唔知灑咗去邊啊，原本灑套拳都好好嘅，變咗掌法，哎，搞唔掂。好啦，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咁啊上次 Jerry 就好好啊，有一個方法咧，就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就係、是、等佢自己嘅朋友先發泄咗脾氣喺佢身上邊。咁啊，犧牲咗自己啦。咁但係換嚟嘅咧，就真係對方可以收復翻嗰個嘅情緒嘅問題。仲有冇其他例子都可以俾我哋分享一下，等大家可以喺工作上面咧多啲 alert 一下自己嘅專業咧。 嗱，首先咧就要讲翻少少咧，又未至于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啊？我听落去好系噶咯。 嗱，我呢个要补充少少嘅，点解咧？因为当如果我系有目的地去，我上个礼拜话啊嘛，我为咗帮你发泄你嘅情绪，我激嬲你，等你即系发咗嗰啲牢骚出嚟先。其实我有目的地去做呢样嘢噶嘛。 系啊， 咁变咗喺我嘅出发点，其实我唔会令到我自己唔舒服咯。啊、我预咗嘛。 咁你自己本身有脾气噶，所以经理人 有有我啲脾气，第日有机会再讲啊。咁所以变咗咧，头先嗰个例子，点解我唔会话入地狱咁严重咧、啊？就纯粹因为当我知道。那个事情系会点样发生， 嗯、 个结果会系点样嘅时候，咁、 嗯、 变咗我唔会觉得好痛苦咯，系、 哦、 嘛？咁啊， 即系嗰刻你都要保持咗一个理性， 系啊，因为我知啊嘛，啊，如果你无端端闹我，就梗系，哎呀，我会咁样啦、 哦，即系要保持一个理性先可以去做地藏嘅， 系 ，OK，OK，OK， 好啦，咁你话呢一个例子就系真系艺人啦，即系真人真事嚟啦。咁、嗯、但系喺日常生活，我都系嗰句啦，我上个礼拜都有提过，就系话喺个行业入边，我哋即系一张台四个角。我哋都坐過曬嘅、啊，我哋又會即係代表藝人啦、 啊， 或者代表我管理嘅人啦、 啊，或者客户啦、 啊，又會代表客户啦、 啊 啊，又會辦活動啦，即係好多有代表啲即係叫做corporation， 我哋幫佢管理啦。咁、 啊、 變咗啊，我哋日日都遇到嘅嘢咧，係四方八面嘅。 嗯， 啊，真係咁變咧，我亦都有試過。 真係樣樣新鮮，樣樣犀利、 啊。樣樣新鮮。嗱、啊，我又講一個，你話想舉個例子啊嘛。讲个例子啦，今时今日我哋成日都有好多即系叫做艺人啦，或者名人啦，或者 KOL 啦，会出活动啦，系咪？ 系啊系啊。 咁啊出活动咧就会例牌会点啊？影相啦。 嗯。 咁你知啦，而家即系个个社交平台咁吓热切嘅年代， 嗯， 就梗系要 post 相啦， 系啊， 讲下内容啦，分享下体验咁样啦。啲相系咪即系点都执一执啦？ 系啊， 唔执下啲光都执下个样，或者点都系扭翻正佢，梗会有啲咁样嘢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形成了一个生态，啲相我哋叫做啊，唔执过点俾人睇啊？ 哦，系啊， 系咪？咁我咧就 唔执唔舒服啊。 曾经有试过，咁有一个客户，咁就佢就安排咗活动当日咧，就帮啲 KOL 啊、artist 啊、名人啊就影相。 嗯， 咁影完相咧，通常嗰个习性咧就系由嗰、那个公关公司咧就会将啲相咧发放翻晒俾每一位唔同嘅有份出席嘅人啦，系、 嗯、 咪、 嗯？ 都好正常啊、 嗯。 我曾经试过有个 case， 就系我收到嗰、那个PR 公司嘅相嘅files， 入边有齐晒当日出席嘅接近100位。嘅嘉宾嘅相，而好明显嗰啲相系未执过噶嘛， 哇， 原相嚟噶嘛。 即系呢个嘴歪咁样， 系啦，即系你基本上系你嗰个出席完一个活动，你影咗可能系15张相， 吓， 我又有你嘅资料喺手咯， 吓， 啊，有超过冇一百嘅，可能有六七十位有份出席嘅人嘅相， 吓， 咁嗱呢啲可能你哋听落去，嘿，有咩啫？你都即系人都见到佢噶啦， 嗯， 系咪先？咁有啲未执嘅相，有咩咁稀奇啫？嗱，呢个就系所谓我哋一个专业嘅例子啦。首先唔系你嘅嘢咧，我系唔应该 send 俾你嘅。 吓， 同埋我亦都唔应该将人哋嘅嘢 send 俾你嘅。 咁啊系啊， 因为当我将人哋嘅嘢 send 俾你嘅时候，你系咪好自然会谂？咁你咪即系将你嘅嘢我又 send 埋俾人哋咯？ 系啊， 系嘛？咁嗱，有冇造成呢个叫做灾难性？嘅影響咧冇嘅，即係唔係好似我上一集有提過啊喂你建築師唔夠專業，起棟樓出嚟冧噶噃啊，唔會咁災難嘅。咁、 嗯、 但係就會喺我哋一般喺我哋嘅行業入面就會覺得我哋好唔專業， 同埋個生活唔舒服、啊。 即係梗 係 啦， 係啦。如果我係譬如我係 Jerry 嘅身位嘅時候，我見到我收咗我旗下藝人嗰啲相啦。咁、可能因为佢冇執过，有啲隻眼半开半合咁，嗰啲我咁衰、 啊， 我已经唔开心啦。 冇错， 仲要我睇到其他公司嗰啲 artist 嗰啲相， 系啦， 咁就代表 我嗰啲隻眼開隻眼閉嘅，嗰啲相咧人哋又睇到，人哋又笑緊我公司啲人，咁呢個就好唔開心咯， 好唔開心啊， 係咯， 咁啊好簡單，即係我第一個反應就係話。咁以后唔使执相啦，反正我啲未执嘅相都周街都系咯， 系咯， 系咪啊？即系你唔能够话，嘿，你出席得呢啲活动啊，嗰啲都系即系唔系一般人嚟噶啦。你话你即系你唔能够将啲嘢一个即系变咗好似可以抌咗落公海咁样，系人都可以闹嘅时候，咁其实呢啲就唔好去谂个结果会有啲咩事情发生咯。系你我哋唔可以咧，所谓头先阿小白今个礼拜同上个礼拜你想我哋讨论嘅事情讲嘅事情就系关于专业啊嘛。 系啊， 专业嘅嘢唔系下下要去谂个结果。吓，喂，冇事嘅，专业嘅人嘅思维系。不论有事冇事，我哋去处理嗰个事情，唔系按住个结果而去做，而系按住你呢个职位、你呢个身份、你呢个专业，系应该要有啲乜嘢，你要做齐佢，咁样先至为之真真正正嘅专业。 诶、，Jerry 呢句说话讲得啱，因为点解呢？譬如我又攞翻广播啦咁样，咁我哋如果系做节目主持嘅，应该嗰个专业就系例如做每一次嘅访问，咁我哋都应该系 check 声啊，各样嘅要稳稳阵阵，我哋先至去做噶嘛。咁呢系我哋本分嚟嘅。咁如果你话喂成件事都乌哩马叉，但我哋都只眼开只眼闭，咁呢个就系我哋唔专业咯。专业其实系一个咧，我哋需要做嘅时候喺个过程之前，我哋已经要有一把尺去到俾咗自己先噶咯。 你呢个说法咧完全正确不特止。头先我讲嘛，我哋唔可以去预测结果而决定用唔用专业。嘅原因系乜嘢咧？就系、 是、 正正头先你讲嗰样嘢啦。因为坐喺我坐喺你对面嘅我，我而家我系一个嘉宾嘅身份啦、或者你去访问其他嘅做节目啊、拍嘢啊，都系啦、甚至乎系个演员，佢哋就系需要头先你讲嗰番说话，你哋有嗰个专业，而我哋去信赖你哋，同埋去依赖你哋啊、我唔单止信啊，我仲系靠咗你啊，因为如果你搞唔掂嘅。我就弯噶啦嘛， 系啊， 咁所以咧变咗我哋唔能够下下就去回应翻，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唔可以下下系话，诶冇嘢嘅，得噶啦，嗰样嘢咧，其实唔系话关，即系我哋去做一个处理事情嘅手法咧，正如头先嗰个我话嗰、那个派相嗰个例子，唔会有事噶、即系唔会冧楼噶，唔会冇啲灾难性嘅嘢噶，但系全世界见到嘅人都会。唔舒服，都会甚至乎会唔开心， 系 同埋会嬲咯， 系 咁当然啦，我呢啲就好叫做咩啊，好圆滑嘅，就系、是、我有冇去即系话翻个 PR 咧，咁有时我哋又有啲困难嘅，点解咧？因为你要你专业嘅时候，我要你专业嘅时候，我都要尝试专业。我因为我代表个艺人，我唔能够下下咧。头先你上一集上个礼拜有问过我嘛，我哋会唔会发脾气？呢啲情况咧，如果我个心情唔好咧、我分分钟有机会发脾气，去可能去话翻嗰个客人嘅嗰个公关。咁但系咧，我哋就要保持专业啦，唔可以俾我哋嘅情绪影响啦，唔可以一开口就破口大骂啦。因为始终我系代表人啊嘛。因为始终我代表人嘅时候咧，就会人哋嗰个印象啊，就会喺嗰个艺人身上。 系、嘅。 咁所以咧，变咗亦都翻，我成日讲咗好耐时间，系讲紧人哋嘅专业嘅时候，就呢一下就讲翻我自己作为一个经理人嘅专业咧，就系始终我做嘅任何嘢都系为咗对我管理嘅人或者我嘅艺人去负责。去希望保护佢哋啦，同埋争取最佳嘅利益嘅同时咧，亦都唔可以因为我见到啲嘢唔 like 唔 happy，我又走去破口大骂，咁亦都系会影响佢哋嘅形象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呢一范畴嘅少少嘅专业分享。 系嘅，咁如果你话各行各业嘅话咧，咁啊都啱啊。套用翻 Jerry 嗰个套路嘅话咧，其实即系有阵时专业咧或者控制自己嘅情绪好紧要。嗱，结果咧一件事嘅结果咧。我哋唔係話每一個人都可以即係做到預測嗰個嘅效果出嚟嘅，正如頭先 Jerry 都係講就係話，喂結果我哋唔係為咗結果而先有個專業啊嘛，係咪先？即係正如我哋冇人知道個結局會點，每一件事都冇人知道個結局一定會點，我哋只能夠預測嘅。但係專業嗰個重要性喺邊咧？佢就可以俾到我哋有一個最好嘅預防最 worst 嘅 case 出現啦。即係如果你話好似我咁，如果我唔專業嘅錄音錄到烏哩馬叉嘅，咁可能即係聽眾連聲都冇，咁啊真係不得了啦，係咪先？ 咁當然啦，我上一集都有提過啦，即係頭先我 講嗰個咧就叫第二個層面啦。啊，上個禮拜講嗰個第一個層面就所謂 common sense、 嗯、 其實如果你要講最，我相信咧其中一樣最多人提到嘅用到專業呢兩個字嘅咧、嗯，我諗都不離其中一樣嘢就係叫做時間嘅管轄咯。 哦， 遲到嗰樣嘢。 哇，呢、這個即係又係一個大課題。 因為係啊，因為其實好多人都會用到去遲到呢一樣嘢咧，去形容一個不論係藝人啦，或者一個合作夥伴啦，唔、啊、一定係藝人㗎。其實嗰、 啊 那個所謂專業性。喂，你成隊 crew 等你，你夠唔夠？你遲到、啊，你唔夠專業、啊。嗱呢方面咧，講緊遲到咧，但我唔好用遲到呢樣嘢，我用時間管理，又有得講嘅噃。 係咯， 係啊。 下次啦，不如 得啊，冇问题啊，又有讲到时间管理，又有故仔分享噶。 我哋就讲时间管理。 好啊， 好嘛，唔该晒 Jerry， 拜拜。 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联储局一如预期，再次加息0.7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厘至3.25厘。根据点阵图的预测中位数，委员预计今年内仍然会再加息1.25厘。市场解读为联储局可能持续大幅加息。主席鲍威尔表示，委员认为有必要将政策利率提高至限制性水平。加息幅度取决于未来数据，将会逐次会议决定，但适宜在某个时间减慢加息速度，以检视加息的影响。他又说，经济要实现软着陆非常有挑战，降低通胀肯定要付出代价。美股在联储局议息结果公布之后表现反复，三大指数在美市急挫，全日跌1.7%或以上。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0,183点，创超过三个月的新低，跌522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像方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的非法战争，引发对乌克兰和全球的灾难性动荡。俄罗斯犯下罪行，乌克兰希望对俄罗斯进行公正的惩罚。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想要和平，欧洲和世界都想要和平，现在见到哪个是唯一想要战争的人，强调乌克兰并没有挑起这一场战争，并以各种方式举行了88轮会谈阻止战争，又列出5个不可谈判的和平条件，包括乌克兰领土完整和安全保障等。泽连斯基要求国际社会透过制裁惩罚俄罗斯，对俄罗斯旅客实施签证限制，并促请联合国剥夺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代表30多国共同发言，呼吁各方加大在促进和保护经社民权利、消除不平等方面的投入，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陈旭指出，疫情导致全球发展成果逆转，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受阻，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加剧，呼吁各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比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所有群体，发达国家应该拎出更多务实举措，国际金融机构应该避免采取妨碍经社民权利的紧缩政策。陈旭说，人权理事会和人权高专办等应该维护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将发展权政治化和边缘化。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同大家一齐去到广州嘅老西关啊，去探访一位啦，孙黑匠人项仲秋。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哇，27度，啲温度咧慢慢一点一点咁样降喎，即系之前咪35-36度嘅， 系啊， 咁你比上嚟而家咁都争咗差唔多咗8度嘅。 凉咗啦，真系 凉咗啦，咁啊湿度啊78%，今日都系白雾啊，冇任何嘅警告啊，冇 anti 啊，咁样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初时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周末期间风势颇大， 系啊， 周初有雨咯， 下个礼拜嗰啲咩1、2、3嗰啲又有啲雨啦，系啊，咁啊到时又再提一提大家吓，拎翻把枝仔出嚟， 唔使提啦， 系啊， 见到有雨落担遮咯， 系啊， 咁未来两三日有阳光咁啊，把握啲时间咧，如果你话喂有啲户外活动嘅朋友仔，睇下会唔会找紧呢个夏天嘅尾巴啦， 礼拜六日都可以去玩下啲户外活动嘅，暂时天气望落去， 咁你食翻个秋天都系 正嘅，今年夏天嘅尾巴好长啊， 系啊， 有排找住。 即系你谂下秋天之前都睇天文台嗰啲咩公告都话到，今年嘅秋天又即系最高温度又破纪录啊，又成咁样，即系呢啲哇！是真的热啊，秋天 经常都说纪录是我来破的，但这些纪录呢都不一定要破的， 是啦，有得他啦，这些纪录 现在都好像中哥这样讲，秋天都延长了很多，延长了很多，所以即是令到大家夏天到秋天就多些活动可以去啦， 是啊， 咁不过即有多朋友一想就想到去飞的啦，是不是，即是搭飞机啦，身边都越来越多朋友已经飞走了， 是啊， 即叫做要去下旅行啊。 我身边有些朋友呢就不断在即是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用这个 terms 的啦，即上网按机票嘛，即是这样按，即看看会不会有 discount 啊，又或者看看他的啲promotion plan 啊，系点样？ 哇，我觉得唔使谂啊！ 你知唔知十二月嗰啲已经全部敷晒？ 咪就系咯，我唔使谂啊！正所谓三年唔发市，而家发市人哋真系当三年。 系啊， 喂，咁多年即系呢几唔好话咁多年，呢几年嚟大家都唔会买机票噶啦。 呢几年系啊， 咁佢而家可以即系大家都会飞买翻机票嘅时候，佢仲俾 discount？ 嗯， 唔会啩？ 唔会啊！ 我有睇过啲廉航都唔廉咯。 系啊， 廉航不廉呢一样嘢都系反映到机票嘅价格。 我亦都真系会咁谂嘅咁。即大家都知道航空公司呢几年即系入雪季啊， 系啊， 咁佢又冇好难做到 discount 嘅，咁佢明知道而家大家有供有求个道理啫嘛， 所以如果都话啦，呢一期如果大家真系想，譬如迟啲个疫情影响再细啲嘅时候，大家真系去计划旅行咧，嗰、那个budget 上个预算啊，即系成本上嘅预算。都可能要預鬆少少啊！ 係啊，係啊。不過嗱，一句啫，個人頭先聽完新聞之後，有啲心入邊有啲 有感而發啊！ 係啦，就係一句説話啫，就係話俄羅斯啲人咧，就因為又話要徵兵啊咁樣，佢哋嗰度啲人都搶機票，但係佢哋唔係去旅行， 係 因為離開自己嘅國家。即係嗰刻我突然之間諗到，我哋搶機票就希望去旅行，佢哋搶機票就希望唔喺嗰刻佢哋唔喺俄羅斯境內，就希望可以唔使打仗，即係呢個就係和平啊！所以頭先 大家都有大家要處理嘅問題嘅， 係啦，咁即係和平相當之緊要啊！我哋身為一個和平嘅年代咧，大家都要珍惜和平啊！嚇， 哇！突然間咁大義諗然，我講嗰啲題目係 偏唔緊要，唔緊要，所以我都講咗句就係、是，頭先聽到嗰啲國際新聞有感而發啫， 大家都處理緊大家嘅問題， 冇錯。 我頭先話 piece of cake， 我真係想講嚿 cake。 劇嘅， 咩 劇啊？咩劇啊？呢個蛋糕嗱，我今日咧就上網揾咗咧呢個蛋糕店員啊，就鬧啲香港人咁啊，話喂有陣時咧，即係大家買蛋糕嘅時候真係唔好咁買啊！嗱，講緊係咩咧？一啲 訂咗唔俾錢嗰啲嘅 人並不是，係依家咪好多日式咧嗰啲蛋糕店，咁你就即係一件件咁樣啦，成廿幾三十蚊件嘅， 哦，要四廿幾蚊呢個 係啦，有啲栗子啊、榛子啊、落 cream 啊，即係中哥一定知道啦，即係五色缤纷咁样啦，好啦，跟住咧，你入到间蛋糕店嗰度，你通常要蛋糕你点样啊？你点样讲啊？ 要呢、這个咁咯， 呢个就 要呢、這个， 呢、這个就系、是。 咦，你会唔会讲佢名一次噶？ 个蛋糕个名，梗唔会啦。佢个个蛋糕个名都唔同，嗱，除非好简单，譬如黑森林，或者忌廉蛋糕呢啲咁简单就会叫咯。 哦，咁可以博弈一下喎，佢就系闹你呢样嘢 咩啊？ 就系闹你讲呢个咯， 黑森林啊？ 唔系讲呢个 忌廉蛋糕， 唔系系讲呢个， 系 就系讲呢个， 佢唔中意啊。 括弧讲呢个呢三个字系嘛？ 佢唔中意，知唔知点解佢唔中意？ 喂，我已经用埋手势指住要呢个咁样噶咯， 仲笑晒口添，系仲话唔该。嗱，钟哥好有礼貌嘅，佢唔系就系话呢个咁样去，系呢个唔该， 系啊， 一定系咁嘅，即系佢十几年来都系礼貌周周嘅。但系点解店员都唔中意啊？点解啊？ 因为店员喺入边个 counter 睇唔到出边你指边个。 系 咪噶？ 因为你嘅 eye level 即系视觉同佢唔同，咁佢就要踎落去下边，跟住再同你讲系咪呢个啊咁样。咁、其实咧，以香港运算咁快嘅社会咧，咁样系一个时间嘅浪费嚟嘅。如果你肯一开始就系话，我要两件栗子，一件士多啤梨，唔该啊。咁佢 OK 喎，因为好 straightforward 啦嘛，即系普通饼店都系榛子蛋糕都一款啫， 你知唔知 咧？有十款榛子蛋糕啊！ 我就系想讲呢个 point， 有啲铺头咧，其实佢哋就算卖士多啤梨蛋糕都好啦，佢士多啤梨蛋糕都有几款 嘅， 即系你想同佢讲我想要士多啤梨蛋糕，佢都仲要问翻你边款啊？ 嗱系嘅，嗱正话 O 讲嗰个咧，即系话如果我买一个完整嘅蛋糕啊，咁我就净系话要呢、這个，咁啊令到嗰个服务员咧，咁就会觉得睇唔到要边个啦。我明嘅，咁就要为我哋顾客们平反先得。 系 嗱，有时候你话一个嘅蛋糕，咁唔通佢通常摆最低或者中间嗰层啦，咁唔通我话唔该最低嗰层左边数过嚟。第三個啊，唔都咁樣咩？即係咁樣，佢咪大家唔使煩咯。嗱，咁你係咁樣睇，我又咁樣睇啫。 嗱，等陣先，佢係咁樣講噶。你買嘢咧係應該叫名噶。你入雲吞，你雲吞，你去食雲吞面啦。嗱，佢係咁講啊嚇，即係大家討論下啫。即係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個店員就話：你入雲吞面鋪會話呢個。你睇下你入雲吞面鋪，你叫呢個，有冇人俾你食？除非你遊客，即係我體諒咗你。哇，咁你真係～日本人嚟咗香港玩咁样，我真系唔识叫云吞面咁难喎，咁样呢个咁 OK 喎。但你正常你入到去细用啊云吞面，你唔会唔叫㗎嘛。等于你去到呢个蛋糕铺，你都可以叫唔该一件，你当你唔读晒佢咁花俏嘅名啦。有阵时啲蛋糕名啊好花俏㗎嘛。即系紫罗兰、黑森林、芝士、毛屎乜乜乜咁啊，总之二十个字嘅，咁即系玩啲顾客啫。但正常地，佢两三个字嗰啲，你系咪可以读一读啊？ 好啦，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唔好讲蛋糕啊，你要买西饼，西饼佢冇名写出嚟嘅，即系西饼有好多款式噶嘛，佢唔会讲个名字出嚟噶嘛。你哋系点样叫？我想，譬如你买一打西饼，你系点样 order？ 点样叫噶？点样叫嘅先？嗱，佢冇名叫嘅，即系以前就话啊，呢、這个叫做蛋卷，呢、這个叫做咩？啫喱蛋糕， 系啊， 有个名噶嘛。而家系冇 嘅，系嘅， 跟住摆晒出嚟，咁你都系纸嘅啫。呢个两件，呢、這个两件，呢、這个两件都系咁嘅啫。 系啦，咁但系咧，依家佢可能我估某啲即系日式嗰啲饼铺咧，佢变真系好多层啊，即系同我哋即系攞饼卡嗰啲争好远。 就系咯， 你攞饼卡嗰啲真系得八款十款嘅啫嘛，即系正常我哋由细食到大。 而家 咩啊？ 即系计钱嘅而家系。 系咩？足够计嘅。 唔系啊，即系譬如话嗰张饼卡系 五十蚊， 五十蚊，咁你自己执啦。 佢西餅可能有唔同價錢嘅，有啲貴啲，有啲平啲。總之執夠你嘅價錢。 係咯係咯。 咁可能我要曬啲貴嘅，咁件數咪可能少咯。所以佢係通常咁。 或者再補錢。 係或者自己再補錢。 但係嗰啲我頭先講有餅卡嗰啲西餅鋪咧，就其實佢嘅種類冇咁多。我反而講呢三四十蚊一嚿嗰啲咧，就好多款。咁變咗咧，啲店員都搞唔掂。仲有咧一個申訴啦，唔好講投訴啦。睇下鐘哥又查唔查到？個店員係咁樣講啊，香港客人咧都幾容易发脾气嘅，面对客人咧，头先 step one 同埋 step two， 即系手指指咁样拣蛋糕咧，其实我哋做服务行业咧，其实都冇办法，基本上十个有九个都系咁，睇下值唔值住呢篇文章可以教育到大家。 嗱，我又谂起一个情景咯， 系， 如果我哋喺茶餐厅或者嗰啲美式快餐连锁店咧，我哋话我要呢个餐啦，佢会问你。你係想要 A 餐 B 餐先生，跟住你點都要講哦 ，A B C 講一個字俾佢聽。 其實點都要講嘅，我覺得即係你頭先講去茶餐廳都要講啦。你試下話呢個啊，不過我試過去茶餐廳都叫呢個喎。 唔該呢個咁啊， 係啊。 但係個店員應該會重複一次喎。你係咪想要常餐啊？ 係啊。 啊係喎，嗰個 店員會重複一次喎。 服務員會講一次。 係 啦，所以譬如頭先嗰個 case 嘅話咧，假如我自己行咗去，唔該，我要呢件餅咁樣，咁佢 eye level 不一樣啦。跟住佢可能咧就會同我講翻， 係啊， 先生，你係咪想要黑森林一件蛋糕？ 啱啊！嗱，去到呢度，嗱條時間線去到呢度啦，個店員咧就講第三個 point 啦，就係話呢款啱唔啱啊？咁樣個店員咁樣講翻啦。但好多客人佢話十之八九咧都會即刻黑面。即系觉得你接收唔到客人嘅信息， 即系嗰啲拍戏嗰啲啊，我讲咗啦，你俾我讲多次啊， 咁我又觉得客人黑面又唔啱，重复一次个我个 order， 我又听翻佢冇错， 嗱 奖励佢添啦， 我哋三个都唔会啊，嗱我心术唔系我哋即系处于道德高地，我真系唔会，因为通常卖饼嗰啲女仔戴咗口罩咧，个样都几娇俏，所以我根本唔会藉住呢个正功，绝对系成立嘅。我深信，我哋嗱，钟哥有礼貌啦，小白直情即系我咩啲多啊，阿列格多啊， 呢个好容易理解嘅。点解嗰个即系直话讲到话，点解嗰个客人咧会你问翻，即系个店员问翻转头，佢会即系面有不悦咁样咧？好简单，佢问呢一句，某种程度上有部分嘅人咧。会觉得你系咪质疑紧我嘅表达能力啊？ 系啊， 即系我讲咗一次噶咯，我指埋俾你睇咯，你仲问翻我系咪即系我讲得唔好啊？即系佢会感觉到你系质疑紧我嘅表达能力，即系等于你觉得佢有问题咯。 系啊， 但系觉得咁样谂，所以佢咪突然间窿面咯。 系啦，嗱，客人系黑面啦，但店员咧亦都唔好受，因为今时今日。你嚟买饼，个商场咁嘈，又播住音乐， 系啊！ 你话要见，当你真系讲咗啦，话要樽子忌廉士多啤梨咩，我都听唔到，你隔住个口罩，你我哋个个好似做广播，哇，中气十足咁样，一讲又咬字清晰。 我哋戴咗口罩啊，我哋个 panel 支咪都推多五个 dB 啦。 不过咧就话阿欧讲开啲西饼店，即系可能啲店员啊，或者啲顾客有啲咁嘅反应啦。譬如话讲嘅另外一类嘅铺头嘅，即系我间唔中都成日去嗰啲。咖啡连锁店咧，咁你去到，除咗我成日都话啦，嗰杯咖啡我真系唔识叫，无论佢中文或者英文，我都唔识叫，即系孤陋寡闻。君子忌廉鲜奶咖啡，你咁样叫好奇怪啦，但英文我又唔识读，即系佢嗰个发音我又唔识读。除咗嗰个咖啡之外咧，你有冇喺嗰度叫个嘢食啊？ 有啊有。 嗱，嗰啲嘢食咧。 嗰啲咩塔咩塔嗰啲， 又系好难照嘅。 咩肠仔酥皮卷， 系啦， 忌廉乜。 如果佢中文你照读咧，我哋系基本上好少讲将呢几个字黐埋一齐讲。 系啊系。 咁所以咁我哋又即系又变咗去到发音障碍噶啦嘛。 系啊。 好啦，睇翻个英文，讲个英文，有十款里边。有一款識讀啊，我都覺得自己叻仔。 但冇啊，我見咧，就算中環，有我日日都有呢啲咖啡店咁去坐下，即係等開工喺中環，嗰啲人咧都係中英夾雜嘅，同埋唔會跟翻個名叫噶。南滿乜粉咯， 嗱 係完結㗎啦，完即係佢唔會跟你嗰個嘢㗎。 咁或者我自己嘅方法咧，就係譬如佢嗰個好長嘅名咧，英文我就一定通常我唔揀㗎啦。咁我揀叫中文嗰個名咧，咁佢可能個有八個字，咁我就淨係講最後嗰兩個咯。譬如可能叫蓝莓忌廉芝士条，唔该，芝士条啊，我都系只字一字，咁就算噶啦。点识叫啊？佢啲名真系唔叫。 系不过都系嗰句，即系无论系做店员定还是做顾客，礼多人开 心心啦。 讲声你好先啦。 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只睇你，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因识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o estas， 开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知道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知道。迷走转迷路，我啦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l， 继续 Do Re Mi Fa Sol， 知道今晚要做到 Hey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迷走转迷路 OK，日日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换多。 侧田嘅你好啊，7:56啦，小华。 系啊，喂，最近咧有啲新嘅体育馆落成咧，其实都可以。同聽眾咧一齊即係review 下， 新嗰個係咪喺深水埗？係 啊，深水埗9月28日、嗯、啊，即係仲有幾日啦。咁啊，9月28日就會啟用。咁係區內第6座呢個室內嘅體育館。咁、嗯、啊，亦都星期四嘅時間咧，即係喺今日啦嚇，咁啊開放咧就俾大家咧就可以預先 book 啦。咁、 嗯、 如果你係真係好想去試一試呢新嘅球場嘅話咧，就可以透過呢個康體通嘅網上預訂深水埗體育館一啲嘅設施嘅。咁入面嗰啲設施咧，其實都多㗎、嗯，即係無論係打波啦，定還是係嗰啲遊戲室啊、 嗯嗯、 健身室。遊戲室其實對家長嚟講咧好重要，因為啲遊戲室咧 放電之類係咪、 啊？真係放電啊！因為啲小朋友咧、嗯、有陣時你譬如天氣熱啊，甚至乎係。落雨嘅時候咧，即係去唔到普通嗰啲公園玩啊嘛，咁、嗯、你咪要去呢啲地方，跟住你有嗰啲地方限時嘅，即係可能呢一批小朋友入去可能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即係佢哋自己決定啦、嗯。然後佢就話啲小朋友要出去嘅，出去做咩咧？咁就要清潔消毒啦。咁同埋咧，佢係限住人數嘅，即係譬如你呢一節，譬如3:00到4:00呢一節咧。你呼咗人數咧，你冇得入噶啦。 呢個係個而家嘅防疫措施。 而家係啊，而家好多政策都係會 咁。咪好咯， 係啊， 分翻開佢，即係譬如呢度係一個體育設施，大家去玩啦。 嗯。 咁、 嗯、 如果唔係嘅話咧，有啲時候我都會見到有啲家長們咧，將圖書館變咗做體育設施嘅。 哦，係啊。 咁你去咗嗰度咧，去放電就唔係幾好啦。 其實體育館咧，有陣時或者而家有呢個綜合大樓啊、 嗯， 綜合大樓一下低街市，跟住上面打波，跟住中間又有圖書館嗰啲咧， 係咪已經齊曬啦？文體類加曬喎。 係啊， 文化就係圖書館。 系啦， 一座堡垒 嘅 体育 系啦， 起得几好 啦。体育就系头先嗰啲健身啊、跑 啊、 游水啊咁样， 系啊， 争旅行啫，几样嘢结集埋一齐。 旅行可能系公园嚟噶嘛， 旅行 下边可能公园，咁咪啊，你去旅行都要行公园嘅啫。 我几惊话唔系个公园，你睇下。棵树几次绿本木咁样系嘛？你想讲系嘛？ 系、哦、都有啲地方，都有啲地方 绿本木咁样系嘛？ 系啦，咁其实咧，除咗系讲紧深水埗区呢一个就下，即系而家可以预约啦。咁嚟紧嘅时间咧，就大家可以去玩啦。其实佢就位于边度咧？就系、是。深旺道38号嘅，咁有篮球场啊、羽毛球场、啲健身室啊、儿童游戏室啦、啊，即系多用途啦吓，系、啦。 深旺道38号， 系啊， 即系往住嗰个南昌站嗰个商场， 啊、南昌站好似行十分钟就会 A 一出口行十分钟就到啦，系、啦，咁亦都有多条巴士同埋小巴线到达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其实就已经启用咗嘅。咁就係位於大埔區嘅，咁大埔佢東昌街體育館，咁啟用咗。喂，入面有一個咧36个噴頭嘅噴按摩池，話係最大型嘅按摩池。 等等先，我舉手 ，Jacuzzi 都有喎、 啊。咪帶我嚟做咩嘅？ 按摩咯， 按摩咯。唔好扮唔知喎、啊， 喺个水嗰度攞啲水肥 嘅，佢话佢头先嗰个眼 做咩噶？ 做咩噶？ 按摩 池系做咩噶？ 佢都讲到明系大型按摩池， 但就 系好有气喎、啊，钟哥呢、這个点 解要整一个按摩池俾大家去按摩咧？ 舒服咯。人民福利系咪？ 俾人哋去舒服 系。喂，不如讲埋先几句。佢入边仲有啲靓嘅咧，就系、譬如室内嘅草地滚球场，呢、這个我觉得真系起得到嘅。篮球场、羽毛球场嗰啲都有啊，大家自己 book 啦吓。 又同意共同捍卫自由民主、人权同法治等价值观，两个人承诺会继续沟通。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对前总统特朗普、他的三个子女和特朗普集团提出民事诉讼，指控特朗普和他的家族涉嫌透过欺诈方式有系统地虚报资产价值，以获取优惠贷款和税务优惠。民主党籍的詹姆斯说，他的办公室发现超过200个误导性资产估值的例子。詹姆斯尋求永久禁止特朗普和案中被列为被告的特朗普三个子女担任纽约州企业的董事，禁止特朗普和特朗普集团5年内收购纽约房地产，并追讨大约2亿5千万美元。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的特朗普形容今次是另一场政治猎巫行动，又说本身是黑人的詹姆斯是种族主义者。本港昨日新增5687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5541宗本地感染，再多9个患者离世。利宝春联合世界书院先后有15个学生感染，来自4座宿舍，全校要停课1星期。日前确诊接种过1剂疫苗的2岁男童，情况仍然危殆。医管局话，有啲较严重个案可能系未完成接种疫苗。兒童打一針之後要6星期才能夠發揮到效用，呼籲家長盡早安排子女接種。衛生防護中心說，因應疫情回穩，入境或社交距離措施有空間調整，當局正在商討。財經消息，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鎊8.834，瑞士法郎8.109，澳元5.19，加元5.822，新西蘭元4.575，歐元7.718。每百日元對港元5.44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814。日經平均指數報27102點，跌21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4.49美元，賣出1665.3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广东沿岸天色良好。在上午8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这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一下大市先啦。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哦，早晨，松哥，你哋好。 系啊，咁啊，星期四咧就即刻要睇实啦。咁啊，联储局咧最新嘅消息啦，咁啊加息咧，四分三厘啦。咁、不过会后嗰个演说啦，鲍威尔继续啊放，唔系放白鸽、啊。繼續放翻只鷹出嚟，咁啊，哇！即係幾大指數啊，急跌啦，咁啊，好似咧，即係繼續加，繼續加，繼續加，好啦，咁啊，通常咧，宏觀咧就要交俾咧，即係 Dicky 幫我哋睇，究竟今次發生啲乜嘢事？咁啊，環緊扣，節節相連啦嚇，股市、樓市。环球市况，哇，好多嘢发生。 俾啲启示我 ，Dicky。 系啊，一次过交俾你去讲下先啦，吓、啊，即系联储局有鲍威尔，我系晨光有 Dicky， 你帮你详细分析，唔该晒。 哇，呢一顶即系都唔系高帽喎，呢、這个受唔起喎。不过咧，就真系咧可以嘅。由我咧就去尝试解读下鲍威尔讲乜嘢。咁呢个就 OK 嘅，咁样。喺过去呢即係24个小时其实都唔使24过去嗰12都得㗎啦。哇，嗰种翻天覆地风起云涌嘅变化呢都令到即係全球人类呢都系同声都觉得感觉好惊吓嘅。无论系你话即係货币嘅政策啦，又或者某一啲即係领导人嘅一啲言论啦咁样。先讲下货币政策先，因为呢样嘢呢都系牵一发动全身，影响全世界嘅秩序嘅。咁好简单啦，即系呢一个千呼万唤就始出来，就对于呢一个联储局嘅呢个加息嘅预期，系啊，四分三嚟预咗俾佢㗎啦。咁而家都系加咁多啊。咁但系呢头先欧都讲咗重点啦，就鲍威尔嘅呢个会后声明啦，同记者讲嘅言论啦，以至到呢就系话对于未来啊加息嘅展望呢，咁已经有个都几清晰嘅图画啦。好啦，就对于呢一个即未来除咗你话即係其实个经济系一件事，就业市场系一件事，但系对于佢哋未来嘅加息嘅展望呢，就真系有啲轮循嗰隻啦。因为最简单讲嘅睇法就系话，由现在到年底呢，好可能呢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呢要加到呢去四分三厘呢先至够数。咁即係咩意思呢？就即係话由现在呢就算加咗四分三厘今次啦，去到年底仲有好多空间加囉，即係起码都加多一厘啦。嗱，剩返两次议息会议嘅啫，咁都冇乜所谓啦，都系嗰条数啦，即係你鍾意四分三四分一就得下，每次半厘总之呢就真係要去到四厘四呢先至可能会见顶。而更加呢讲埋出年啦，明年呢就讲緊呢一个即係對於加息嘅預期，可能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有機會到四厘六咧，先至會慢慢即係掉頭落翻嚟啦。當然，即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咧，當阿鮑威爾咧佢真係認住呢只鷹啊，即係加息一定有保證之外，亦都講緊咧佢過去咧用嘅言論咧已經係參考咗咧。就是數翻嘅話呢已經係前任嘅呢、這個聯儲局嘅主席啊 Paul Volcker 呢嘅當年嘅言論。唔好講乜嘢，最經典就係話比起格魯仲要早一任嘅阿 Paul 呢，咁其實呢就係、是最出名呢就係打擊通脹嘅。因為當其時呢佢係將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呢就係、是加到去呢就係成20厘 ,ok, 當年啊，即係為咗要打擊通脹加到20厘先至停。咁好啦，咁而家呢即係其實喺今次議息會議之前呢，咁啊鮑威爾都已經係有所暗示，即係話佢呢就睇咗呢一個Paul Volcker 嘅回憶錄啊。咁其實呢即係由之前 Jackson Hole 嘅年會到佢講個回憶錄，咁亦都引用咗一句說話呢，就係、是、當然英文嚟㗎啦，就係 keep at it until the job is done。咁如果你真係譯到中文呢，就係堅定不移直到目標達成為止。咁其實呢 keeping at 呢即係呢句說話呢亦都係呢位即係話多任前嘅 主聯儲局嘅主席咧，唔係應該係話聯儲局好多任之前嘅主席咧，Paul Volcker咧嘅回憶錄嘅書名就係 Keeping at it。咁所以呢兩日咧，我都講哇，佢引用到呢一位聯儲局主席嘅言論咧，睇嚟佢加息都唔會手軟。咁所以真係當呢一個加息嘅預期變成咁樣嘅時間咧，就個美股咧就哇即急轉直下啦，即係瞓醒覺。即係就發現，即係我講香港大部分朋友瞓緊覺啦，即係就會發現哇，搞到咁樣啊，咁都幾大件事噶噃、因為嗱，點解牽一發動全身咧？嗱，嚟緊我哋要留意就係貼現窗基本利率咧，就基本上加緊噶啦，金管局嗰、那個。咁但係咧，會唔會今次咧就真係會喐個所謂嘅最優惠利率咧？各大銀行咁啊，拭目以待啦。咁啊，亦都我都會覺得加都有可能啦。不過可能個幅度就冇咁多，少啲啦，四分一咁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全香港嘅朋友嚟講咧，加息嗰個嘅影響就係唔止好似以前咁噶啦，可能而家連個即係話封頂嘅利率唔係新做按揭啦，係供緊嗰啲按揭咧，都可能會加，咁所以都真係影響到甚為深遠。就應該咁講啦，過去嗰個債息其實喺過去嘅呢兩三個禮拜，其實講緊十年期同特別係兩年期已經係好顯著咁升。我諗某程度上都反映緊呢個預期，只不過對於個股市嘅睇法嚟講，就加息嘅幅度同速度比預期仲要快，就一定係有所壓力㗎啦。 即係比較難搞啲。睇到琴日美股咧，真係過山車咁樣，高低波幅咧接近成800点㗎，咁都幾誇張。今日係咪都好大機會影響港股嘅表現啊 ？Dicky， 某程度上都一定啦，因為始終都係即係環環緊扣啦。咁亦都即係大家都等咗呢樣嘢好耐。咁亦都某程度上咧，喺我哋嘅港股咧，其實都有所前瞻性地反映噶啦。即係如果唔係，尋日又唔會又跌300几，又跌即係呢一個即係3% 啦個科指，跟住個恆指亦都再創即係呢一個接近年內低位。咁好啦，咁年內低位18235，咁睇下今日究竟要跌穿啦，定係試到落嚟呢個位置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亦都好可能喺咁嘅環境底下咧，即係亦都。即係主流，即係新經濟科技股就受壓嘅機會會比較大啲嘅咧。始終咧就即係加息就一定不利於佢哋。咁但係你話哇，咁我哋嗰啲科技股喺香港嗰啲，即係其實又唔應該太受到影響。氣氛上高都有咯，因為琴日亦都見到喺即係美股交易時段啦，即係其實早段就算個美股即係有所回升嘅時間咧，即係香港上市嗰啲即係一眾嘅新經濟股咧表現已經係幾不濟啦。當然啦，其實。要反映翻香港，其實已經跌定咗先啦。咁但係睇嚟就個幅都會可能會即係可能會再大少少啦。 係大家係咁樣嘅時候咧，嚇我就睇到第二啲嘢啦，即係睇到個希望啊。 係 即係揾啲嘢睇個希望。咁我想問問 Dicky， 比亞迪點解我揾比亞迪望一望咧？嗱，早前就因為股神就將佢即係放咗好多啦，咁啊跟住跌咗一陣啦。咁但係睇翻佢而家出嚟嗰啲數據咧，其實佢嗰啲。嘅業績又唔差嘅、哦，咁如果而家喺咁嘅股價底下，比亞迪有冇得諗咧 ？Dicky， 係鐘哥，嗱呢一隻股份咧，亦都係我近呢段時間都經常會講啊、分析啊、接受訪問都會提及。嗱、真係頭先你都講嘅，如果純粹講個基本面啊，每個月賣車嘅數據啊，以至到唔好忘記，譬如以佢上個月嘅即係銷售嘅一啲嘅數字，產銷啦，我哋咁講咧，要睇生產同銷售。嗱、首先第一件事咧就係喺過去又即係八月份啦，講緊又限電嘅、哦，跟住咧又有旱災一個嘅因素嘅噃，咁跟住咧又疫情又未解決嘅、哦，咁其實咧就將好多因素咧就影響個基本行業嘅表現，尤其是即係做車啦。咁但係咧，比亞迪賣嘅車咧表現非常之好。咁同埋唔好忘記，其實佢本身已經係其中一間即係全球嚟講當係五大啦，一個即係做呢一啲電動車電池嘅一間公司。咁仲有咧就係、是。股神巴菲特嘅即係一啲減持嘅行動，過去我哋都見到啦，咁過去都有解釋過啦，咁就係因為每每咧要當申報嘅時間咧，都可能係要橫越多一個百分點咧，先至會喺所謂嘅權益披露裏面見到。咁再加埋仲有一個更加大嘅重點嘅就係話，咁究竟股神沽完未咧？咁嗱，即係睇翻佢過去，即係大家都會知道佢啲貨就存咗喺某一間即係券商嗰度噶啦。咁所以睇住嗰間券商嗰啲持股喺呢一隻比亞迪嘅股份身上，都估到究竟股神嘅減持嘅動力，或者係佢嘅操作係咪仲係繼續？咁但係反觀翻佢對上一次即係話權益披露減持完之後咧，就真係好似慢咗手腳喎，即係起碼到現在 未有一個新嘅記錄。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即係始終都係會有某程度上都會受到市場氣氛嘅拖累。但如果你話撇除所有因素咧，咁我真係覺得呢間公司嘅基本面其實非常之好嚇。咁但係有呢一啲嘅因素影響，即係講緊純粹個市場氣氛。咁睇下而家呢個位置，如果撐唔住，咁再下一級嘅支持位就大概到203呢啲位置。不過我都真係相信，即係如果長遠計嚟講，即係計入埋頭先我哋講嘅所有負面因素，其實比亞迪都係其中一間，即係喺市場上高，即係我認為都最首屈一指之一嘅一啲嘅電動車嘅生產商咯，或者係分動燃車嘅生產商咯。 係 ，Dicky 啊，今日咧就應該都會跌市㗎啦。咁讲下啲投资心法咧，其实今年咧香港股票市场咧真系麻麻地啊吓，咁啊成交已经反映得到啦，你会感觉得到。投资者点样维持一个大心脏咧？嗱，今日咧就真系讲心咧，就唔讲金啦。啊，好多琴日好多只科网股 ATMXJ， 我哋之前提嗰啲，全部都已经系 ELO 或者越低啦咁样。咁啊，今日应该会再挫低啲，投资者应该如何自处咧？ 好啦，先讲下即系板块再讲心态，板块当然你话会唔会冇股票升呢？十大升幅榜每日都会有啲股票喺里面，即系好似日前即系我喺某啲直播都讲，譬如话即系见到可能由普京嘅言论啦，到底地缘政治嘅紧张啦，到加息嘅预期啦，譬如话金价可能会反弹，油价亦都会有机会回升，咁啊运油船啊呢啲即系航运相关，但航运又唔系国际只航运啦吓，咁其实个股价可能都系近期都系继续创高位嘅，咁啊睇下可以一句讲晒，即系究竟拣唔拣得中咧咁。嗱，但系咧都系第二句啦，就系话其实好似阿 O 咁讲，讲真，即系今年，即系我谂大家投资港股嘅，即系而家计数就系只系讲佢话，真系点讲啊？真系输少当赢嘅，即系咁。咁我谂个心态就系话，即系唔好太因为自己嘅投资啊、股价嘅升跌啊，太影响自己嘅情绪。第一件事，如果你有闲钱去投资，喺我哋香港呢个贫富都几悬殊，或者应该话系全球差唔多最悬殊嘅社会，有钱去投资股票，其实应该系咁讲，我哋都系社会上幸福嘅一群。呢个系第一点。第二就系话喺我哋人生嘅投资组合里边咧，其实股票真系可能或者系投资都好咧，系占我哋个组合啊一个都真系唔系最大，甚至乎都唔系最重要的比例。有我哋家人嘅关系啦，吓我哋嘅兴趣嗜好啦、事业啦，仲有好多嘢比嗰啲所谓股价升升跌跌更加重要。所以即系都系嗰句，跌市系预咗噶啦，咁但系记住，亦都唔可以气馁，同埋咧就真系即系我哋嘅人生仲有好多值得我哋欣慰开心嘅嘢嘅， 完全认同啊！正所谓詹叔话斋，朋友无事常相见，又系时候出嚟饮翻杯啦。 杯嘢啊 d i 好啊，多谢 Dicky， 好，听日再倾过好嘛？ 唔 该晒，拜拜。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揾埋小白出嚟倾下呢一个 优惠嘅， 咩咩呢一个咧，又对小白咧就最立竿见影啊个成效。嗱，我都 OK 嘅，近排几好，条数都追得到。嗱，钟哥睇下你追唔追得到啦，就系咧要跑数，真系跑，系啦，卫生署出嘅，日行一万步，十一月呢个步行嘅挑战， 万步人生路啊， 系啦， 真系 啊，你又谂到帮政府谂到个宣传句，第一万步，咁咧佢自己嗰句咧就系咧黐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嗯。 就係、是、衛生署嘅 slogan 啦。 我真係一個好壞嘅榜樣，我真係行唔到一萬步。 點解啊？ 唔好話一萬啊，我即係數數手指。 你我見你兩，咦？你兩隻手都冇嗰啲裝置嘛？ 冇㗎。我數數手指，其實我每日可能真係3000步都未必行。 唔會，你估算少咗啦。咁睇嚟咧，你今年嘅生日禮物應該買一隻嗰啲錶。 唔係因為我坐喺度做嘢嘅時間多啊，而家。 但你會睇玩具㗎嘛？ 係。 不斷格價㗎嘛？ 都好少啊，而家都。即系阿 Vincent 唔同我一齐行，我行少咗好多。 系，我都行得多咗。即系譬如你过海咧，你譬如将架车摆喺九龙站啦，咁你 喺九龙站，跟住去到香港站咧，嗰度其实已经讲紧有三四千部。 不过唔系净 有咁多咧，嗰度 好长噶香港站嗰条路。 你谂下，其实好多都市人系啊，好多都市人都系行路嘅步，即系嘅步数咧越嚟越少嘅，就系因为交通方便咗。 系，即系啲站咧越嚟越分得清楚。 交通方便咗，其实行嘅路会越 好。咁啊，讲个内文俾大家听下先。咁啊，卫生署咧，琴日宣布，今次咧步行挑战咧就以健康为呢个口号啦。咁啊，10月5号，即系国庆之后咧就开始接受报名啦。咁你话喂，点解要报名嘅？因为报完名之后咧，你累积嘅步数咧就有奖励嘅，有奖励。我成日都觉得系咁样嘅，即系。与其去用 punishment 啦，用惩罚， 用奖励啦， 系啦。 嗱，香港好多人咧嘅工作咧系行路噶吓，即系可能速递啊或者其他嗰啲咧，其实佢哋要行好多路嘅，特别邮差。 系啊， 咁你邮差你真系，譬如入我哋啲村嗰啲咧，佢真系你车都去唔到嘛，系咪先？咁我最鼓励呢班朋友参加，因为佢本身咧。佢嗰個目標，佢肯定達到咗噶啦。 其實個個朋友都應該參加，因為健康啊嘛，身體健康。 健康咧就係最有益同埋最著數嘅，因為 佢就係話贏咗嘅係健康啊。係 我講啫，呢個亦都係真㗎。你諗下，即係過往嘅一兩年，如果你能夠冇病冇痛，除咗值得感恩，你慳翻好多錢啦。 而且仲話阿 Dicky 講開話，即係要留意身邊嘅人啊，好多嘢咧，其實都係投資嗰方面啊。投資最好係乜嘢咧？就投資落自己嘅健康嗰度。 健康无价， 嗰个回报就 系 最好。 系啊， 系啦，咁啊，即系要 download 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啦。咁啊，呢个应用程式就卫生署出嘅。咁啊，记录挑战嘅时段啦，同埋累积嘅步数啦，并且将数据咧同步连结到指定嘅网站平台啦，达到平均每日步行咧8000步嘅个人参加者咧，同埋表现优秀嘅参加机构咧就会获奖。哇！参加机构呢个力量大，你谂下，我系一间有。5000人嘅公司，成间机构 推动佢 都参加，咁就即刻多5000个人去玩呢一样嘢噶啦，支持呢个活动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员工嘅健康都系雇主要照顾啦。你谂下，个个员工翻到嚟病坏咁样，或者即系请 sick leave 多过乜嘅，咁就冇人做嘢啦。你个老板自己落嚟做啦，真系要系咪先？ 老板都病埋，跟住 系啦。咁所以即系拥抱健康都系啱嘅。咁同埋即系 即系嗰个装置其实就装喺个电话入边， 系啦 app 嚟嘅。咁你自己上载步数，同埋即系最重要就系其实多啲运动咧，就系会减低患上慢性疾病嘅机会。 系嘅，系嘅， 系啦。咁呢个亦都系不争嘅。咁睇下今日会唔会已经练习定先啦？因为今日天气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咧离岸风势咧清劲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啊。下周初啊，反而有几阵雨啊，所以要练习咧。趁住呢两三日好天气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6%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联储局一如预期，再次加息0.7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厘至3.25厘。根据点阵图的预测中位数，委员预计今年内仍然会再加息1.25厘。市场解读为联储局可能持续大幅加息。主席鲍威尔表示，委员认为有必要将政策利率提高至限制性水平。加息幅度取决于未来数据，将会逐次会议决定，但适宜在某个时间减慢加息速度，以检视加息的影响。他又说，经济要实现软着陆非常有挑战，降低通胀肯定要付出代价。美股在联储局议息结果公布之后表现反复，三大指数在美市急挫，全日跌1.7%或以上。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0,183点，创超过三个月的新低，跌522点。大埔发生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昨晚接近9点，一架的士沿宝雅路往大埔公路大窝段方向行驶，当驶至宝雅路和太和路交界的时候，据报撞向一架停在交通灯前的私家车。51岁的士司机被发现在车内晕倒，他无表面伤痕，送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

航魔巴士 咁样啊， 跟住再拍航魔旅游巴， 可以噶， 航魔小巴， 航魔铁路。 咁但系嗰个所谓硬线，硬线就系个 case 啦，软线咧就系感情线啦。咁但系留意一啲电视剧咧，大部分咧将硬线同软线分得好清楚。 嗯， 即系所以咧，譬如你将上一次医生嘅软线摆咗落今次律师嘅硬线里边咧， 嗯， 其实都得噶。因为佢两个唔黐唔楞噶嘛， 大兜乱， 大兜乱噶嘛，即系分开写嘅。总之即系大家哦，见个 case 又追下，跟住哎呀追得闷，不如讲下啲感情啦，又得咁样。所以咧，我成日觉得，哎，都不如落啲心机。譬如话个 case 里边嘅嘢系咪应该同个角色有关系啊？咁， 哦， 你黐埋，你先觉得系一个戏啊嘛。 系， 而家系即系你睇睇下，嗰啲做律师嘅戏，跟住嗰啲男女关系咧。点解同医生嗰个一样 的？哦，系，哦， 一样嘅，冇分别嘅， 系， 咁就系咁样咯。 系， 咁就系通常因为写嘅时候易写啲嘅， 嗯， 即系啊，我写个硬线，追住，哎呀，跟住加翻几场感情线啦， 系咯。 但系我又唔想愣到，哦，因为易写啲啊嘛，分开写就 系咪，男女朋友原来嗰个喺嗰堂嘅官司上面打对台嘅。 所以你好多时候见到咧，譬如话律师又好，医生又好，即系嗰啲剧集里边啊，嗰啲角色咧。呢边可能佢哋感情线搞到乌里马贼，跟住去做嗰个 case 嘅时候，大家冇嘢嘅， 嗯， 因为就系分开写啊嘛，咁当冇嘢做就最，嗯，最容易做咁样啦， 系啊。 咁如果你哋睇过咁多呢啲叫专业嘅职业嘅一啲剧集或者电影，有边套你哋印象比较深啲嘅 ？Doctor X。 啊！我哋一套我就想讲 Doctor X 嘅，点解你会拣 Doctor X 咧 ？Doctor X 咧， 睇女主角，因为系 睇女主角， 其实佢好奇怪一样嘢，佢系冇爱情线嘅，即系呢个咧系佢系只系讲紧一个钟情于好喜爱做外科手术嘅女医生。佢係在外判式嘅女醫生，即，所以先至會咩唔理制度啊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嗰啲咁樣。咁但係咧，佢好奇怪，佢每一集嘅故事入面咧，其實佢都係做一啲嘅引子，然後咧係去帶出一啲信息，同埋佢都係想一樣嘢，就係點樣去到挑戰佢嗰啲嘅框架。即係呢樣嘢咧，係我令到覺得佢完全冇愛情嘅元素，但係佢又將嗰，那個一個應該好精明嘅醫生咧。變成了一個咧，喺除咗醫術方面之外，其他方面都是傻傻地嘅人。 佢最近期嗰一季，嗰，那個院長同佢就有啲曖昧咯，叫做最近期嗰一季，即係啱做之前做咗啦，就叫做有啲曖昧咯，但係都未係去到愛， 都係啲眼神咯， 係就話不如一齊食飯啊，即係嗰啲咁樣咯。 嗯， 我唔知 Doctor X 嗰刻其實應該諗咩咧，即係如果跟翻嗰個劇情， 唔係佢真係好似有啲曖昧嘅嗰個感覺係。 依家日本好多日劇都係齋曖昧喎。唔恋爱， 唔恋爱啊！可能同个社会氛围有关。 系我见之前木村嗰个都系咁啊。如果旧时你睇下九十年代， 你话打拳 嗰，那个， 打拳之后结咗婚啦， 啱啊！即系除咗满岛光，佢同埋木村其实下边佢啲学生都会有感情线噶嘛。原先，但你见佢冇噶，佢系头嗰几集求其有个学长，哎，我好中意你，跟住冇啊 reject 咗。但系点解 reject 咧？冇讲噶，佢同咗边一齐咧？冇讲噶， 唔需要咯，唔提噶啦。 系啊。冇再講，即係呢一樣係同舊時，譬如九十年代或者二千年睇日劇咧，好唔同噶。 其實同香港嘅劇種都好大分別㗎，係 嘛？ 香港劇種如果你開咗一個嘅愛情線嘅時候咧，如果你去到尾嘅時候你唔交代，啲人會問，喂， 會啊， 搞錯。 我都想問啊，其實因為我睇呢個日劇，我都想問啊。 呢個好有趣喎，你話愛情線一定有個完結啊嘛，所以你記下。如果嗰個愛情線係冇一個結局嘅，即係我哋叫做 open ending 嘅，你就會記一世。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 好似真係幾廿年，真係幾十年啊，有冇二十年啊？呢套劉青雲、周慧敏大時代嗰套， 三年都嚟緊啦，廿年。 咁最尾 就係啊， 周慧敏瞓咗喺個 大時代， 係啦。瞓咗喺嗰个刘青云嘅心口嗰度，系啦，跟住又话咩条筋就飞走咗咁样， 究竟有冇死斗？ 你自己谂啦，呢个 open ending。 即系到 open ending， 即系唔系话大团结局，唔系佢两个坐埋一齐，但系之后点你就慢慢谂啦。即系呢个又系一个即系吸引人嘅地方。 即系你可以凄美又得，你想佢哋最后甜蜜嘅都得。哦， 不过你话呢啲团队咧，你头先都讲嗰啲，因为律师团队咧，医生团队啦。其实咧，对于我嚟讲咧，即系如果即时喺度谂一部电影系好团队，而系节奏好紧凑咧，反而系呢，這个Ocean Eleven 啊， 渡 海豪情系列。因为首先粒粒皆星啦，节奏好明快啦，跟住佢哋有互相合作咧， 去做佢哋想做嘅嘢啦。其實我好中意睇嘅。 戲女、戲女、戲外咧，都係一齊揾錢啊。 係啊。我估 佢哋戲女、戲外 target 都一致， 都係一齊揾錢， 都係好明確嘅喎，係咪先？即 都係要掠曬呢個世界啲錢。 嗰部戲裏邊。嗰啲參與嘅巨星們拍呢套戲都係為咗錢咯， 戲裏戲外都係刮錢咯。 係啊，即係你睇到佐治古尼咁型，即係你好似即係食緊放題咁啊，係啊，即係你要型佬又型佬，靚仔又靚仔，大隻又大隻咁啊，性感女士有性感女士，有啲養眼嘅靚女又有，咁即係你有好多呢嘢睇。咁而佢哋嗰個其實個劇本都幾精密嘅，我覺得。今次因為你有陣時會想去 YouTube 咧睇下啲人點樣品評翻啲電影啊嘛，跟住嗰啲人好少話 Ocean Eleven 係負評。嗱，當然第一二集真係。几无懈可击嘅，跟住再拍落去当然有啲失准啦。大家都 之后有个衍生嘅就系嗰个 Ocean Age 即系嗰个女仔班嗰个啦，咁样嗰个大家有机会可以睇下啦。 就唔品评啦，我就唔品评啦，嗰个就。 咁佢第即系当系一个衍生故事咁样啦。嗱，今日我想讲呢一套咧，日本嘅电视剧咧就叫做《石子与雨男》，咁两个系一个姓啦，即系石子一个女仔啦，雨男系一个。 我一谂就谂到呢排主颂多， 多咗石子啊， 石子 唔系嗰张石子啊。咁石子就係有川架常，即係阿歐好鍾意嗰位女演員啦。咁另外呢位男演員呢就飾演雨男，即係佢個名叫雨根江佳男，咁就中村倫也。咁呢個就係近期我又喜歡嘅一個男演員啦。 咦，男仔你鍾意，女仔我鍾意，咁我哋真係要睇一睇呢部。 咁佢係講律師嘅。咁雨男呢其實呢佢就係一個完全冇乜天分嘅，喺即係法律上冇乜天分，打官司好低嘅水準嘅人，但係佢考到律師牌，咁點解佢會咁厲害考到嗰個牌呢？因為佢有一個過目不忘嘅能力，即係佢望一望，全部記得好清楚，所以佢話其實佢考嘅佢唔係考佢關於法律嘅知識，佢話我嗰日去考試純粹考我記得幾多嘢，因為佢全部都記得啊嘛，所以佢咪純粹係咁樣咯，所以佢又冇一個熱誠，咩都冇，最初嘅時候。咁反而調翻轉頭，阿石子咧就係因為佢好有諗法，但係咧佢因為有自己嘅原因，所以次次都考唔到。 哦， 咁呢個就即係題外話，如果大家睇嘅時候先去睇啦。咁啊次都考唔到，所以咧阿中村倫也就做咗律師啦。咁阿有川架純咧就做咗佢嘅助理。 哦， 咁就由佢哋兩個合作裏邊咧。咁由於阿石子佢本身係即係冇一個律師牌㗎嘛，佢只係個助理啫嘛，佢就會獻計俾阿中村倫也 師爺 做咗師爺，你點樣去講同埋點樣去打呢場官司？咁呢個係一個關係啫。咁兩個即係有陣時鬥下嘴啊，有陣時合作啊，好似之前啊芥雅人嗰個咁樣啦。咁但係 芥雅人嗰套又真係好睇喎。 但係嗰度再極端啲啊， 誇張啊！但係嗰個演繹模式唔係咁多人中意，因為佢用芥雅人用咗好一個超級誇張嘅演繹模式。 卡通片根本係一套卡通片。 我簡單嚟講就係當年咧，我覺得佢真係睇咗好多周星馳嘅戲，我覺得一模一樣。 好大㗎，即係佢突然諗到，我諗到點樣打官司啊！哇！ 其實佢嗰個動作咧，比舞台劇仲誇張。 係啊，但係佢另一個嘅做法啦， 係啦係啦。 但係今次吸引我嘅，除咗係嗰兩個演員之外咧，反而係佢裏邊嘅劇情。嗱，正話阿歐講嘅 Ocean Eleven， 其實真實嘅世界裏邊發生呢個故事咧，其實有嘅，但係一定係好少， 同埋唔會咁靚仔靚女。 係啊，唔會。嗱，不如正話阿點解我話諗起Doctor X 咧？阿小白講Doctor X 裏邊嘅病例咧。好極端嘅， 係啊係啊， 即係一定係唔知係邊一個位置生咗個冇可能做嘅手術嘅， 一定係最棘手嘅， 最棘手嘅。嗱，唔係話冇，但係一定唔係普遍嘅。以前你大家可能睇好多關於律師嘅戲咧，咁佢嗰個劇情又可能係好極端，唔係冇，但係未必一定會發生嘅。 咩無案例啊嗰啲咯？ 但係今次咧呢咁多集十集嘅劇情裏邊。佢每一單 case 係好簡單，即係我今吸引我嘅就係呢一度。咁譬如話第一集裏邊咧就係話，如果你去一間 coffee shop 坐低，跟住我電話冇電，跟住你未經嗰個老闆同意底下，你攞咗個插蘇嚟插電， 係 個老闆可唔可以告你 偷電啊？ 嗱，呢個就係即係喺我哋日常生活真係會發現嘅喎，呢啲事會出現喎，呢啲事。咁佢就用呢啲故仔去帶出成件事。咁佢因為佢副題就話究竟呢件事可唔可以告啊嘛？佢就用呢啲咁係， 如果你未經同意，即係佢講咗話你可以喺度插電，梗係得啦。 係啊， 但如果佢冇講，你見到個插蘇 掹咗人哋盞燈， 係啦， 去插電， 咁得唔得咧？ 係啦， 即係呢一個啦。咁另外一個故事咧就係話，小學生背住媽媽用佢嘅手機，去買咗啲儲值。咁跟住媽媽就想去問嗰個攞翻錢，因為唔係我嘅喎，係個細路盜用咗我個電話去買呢啲儲值喎，得唔得咧？譬如呢啲古仔啦，又或者呢個我幾中意嘅，就係譬如話有個人寫咗個劇本，拍咗套戲出嚟，然之後經常出現嘅啦，而家你喺一啲影片分享平台。你將成個劇情講曬出嚟， 哦， 但係仲要加多少少嘢，即係叫做加鹽加醋， 係係係。 咁你可唔可以告佢啊？ 其實呢啲咧，譬如鐘哥頭先講呢幾個 case 咧，佢都係一啲好簡單嘅， 係啦， 但係係真係日常生活同我哋真係息息相關，成日會接觸到嘅嘢嚟嘅。 係啊，咁因為佢譬如呢個故仔裏邊咧，佢講到嗰個人就係話，佢喂佢除咗加鹽加醋之外，佢將嗰啲片段咧，即係佢會可能有啲 trailer 咁樣噶嘛。將佢 fast forward， 而家好多人做緊呢啲嘢噶嘛，咁跟住咁當事人可唔可以告呢個人咧？咁就用呢一啲我哋日常生活出現嘅一啲事件咧，去帶出呢個故事，所以我都幾即係覺得啊，睇落嘅時候， 石子同咩話呢？ 石子與雨男，雨就係羽毛嘅雨啦。 哦，好。 松绑，要应对外界 ，but I can't go on。Feel the pain， 自觉孤独。No， 世界有我细个一派怒，日日夜夜每一秒钟冇得放，别播假 mango。太多气氛，太多噪音 ，can't leave me alone。每一句都背朗，太多揣摩得太深，以前小姐靠争责任。努力捕捉对话。为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假装假装指引， 被动外向是罪。 假装假装得到， 渐渐自觉疲累。 很不对， 入夜未想闭目。 很不对， 现实仍需继续。还在未入视线，包装摆出表面，事实活着就似活在滤镜。最实在的片段，你我过了遮掩， 寂寞再没人烟。 Instagram 收费，时间过着流浪，空出嚟看到四处面放上网，先知个 real 个有 feel， 各自想开朗 ，future flow， 我只喺度 ，kiss it no more forever， 关你 how we doing this flow。努力捕捉对话，为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假装假装自 爱，被动外向是罪。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好多时收工嘅时候都会不禁讲一句 ：It's time to let my hair down. It's time to let my hair down. 咁你又知唔知 let my hair down？正確的意思是什麼呢？林慧轉頭告訴你。 混和着期待來躲進去，畢竟你在場就無用心去，在成就宏願前別撤退，陪著我沒有辦法都繼續吹。低話中小秋雨再有善，也被泥石收編。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快浸掉半边。 走住后面， 就当我在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追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知。 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 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混浊后有新生，混浊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已滋生。混浊后也气温，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与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苦水里生活每天。从住后面走到我再泥失心思，你就吻着我都合时。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 头先讲到收工嘅时候，我好多时都会话 ，It's time to let my hair down。It's time to let my hair down。Let my hair down， 就咁听意思好似系解作放低啲头发，其实真正嘅意思系时候要放松一下啦。因为我哋工作嘅时候好多时为咗方便都会扎起啲头发，所以当你示意可以将啲头发解翻开松翻条边嘅时候，就即系代表工作完成，系时候可以放松下啦。记住啦，下一次当你都想同人讲系时候放松下啦，你都可以用呢一句 let your hair down， let your hair down 嚟到表示。例如，如果你想同朋友讲，系时候一齐放松下啦。It's time to let your hair down and have some fun. It's time to let your hair down and have some fun. 呢一句 let your hair down 其实都几好用噶。 放松下，等收工啦吓。不过咧，依家就准备要翻工啦。估计即系心机旁边你咧，都系啊买住份早餐啊，睇下今日咧饮热咖啡啦，定还是餐餐字啊，喂你杯茶啦吓。咁啊，讲埋个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咧离岸风势咧就会清劲一啲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啊。下周初咧有几阵嘅骤雨，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2%啊。 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湾仔方向右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爱丁堡广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啦，仲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太古城。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彩虹村。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排到去大榄上斜，后少少近住扫管窟嗰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三圣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车龙就去到白石角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 strong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在这纪念面前，希望热情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不忘信念。用我生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望这地春跑，尽全力领先。 话你知， 阿强，我讲多次啊，吓，唔系四三三，唔系三四三，系三三三啊，唔好再错啦。 老公，做咩咁恶同阿强讲电话啊？三三三呢个咩阵式嚟噶？踢波唔系十一个人嘅咩？ 老婆，我唔系讲紧踢波阵式啊，而系讲紧调运工作安全嘅试调程序啊。三三三咧，系指所有人员先离开三米，然后将负荷物吊起离地300毫米，仲要等三秒，确定负荷物稳固先至可以起吊啊！唔止咁啊，为咗防止负荷物喺吊运嘅时候左摇右摆，我哋仲会使用尾绳嚟控制辅助物嘅摆动同埋转动噶。 原来老公你平时喺工地做嘢咁谨慎同安全噶，咁就啱啦。老公，你喺屋企可唔可以都做三三三啊？ 老婆，我哋有嘢要调运咩？ 屋企嘅三三三系指你要每日三次，每次不停同我讲我爱你三个字，讲足三分钟啊！ 好，不过我要讲咗呢一句先。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夜里歌声伴你轻。 陪伴你每个深宵，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歌曲选择，一星期七晚，深宵二至六，曾洁莹、岑亮、刘佩龙轮流带给你每晚四个小时的好音乐疗愈之旅，就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手拖手梦乡旅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隔晚美股真係好差，咁道指要跌下跌522点啦，高低波幅都几夸张下，因为昨日联储局嘅宣布议息结果啦，咁其实结果大家预料之内，不过鲍威尔之后会后嘅 講話咧，就刺激到個股市咧，就大幅向下咁啊。標普五百指數咧跌6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04点啊。咁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都要再跌多281点啊。睇下有冇机会真系穿一穿个18000点啦。咁啊，即系所以港股都唔太乐观啊吓。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有专业嘅篮球教练啦，郑浩雄喺度啊！早晨，熊仔 Sir。 早晨，早晨。 喂，嗱，讲下呢个三打三篮球赛啊，对上一次咧，东京奥运啊吓，咁啊都有呢个项目啦，咁自己都喺 FIBA 嗰度睇多咗好多三打三嘅篮球。 三打三好睇噶，三打三。 吓，好刺激啊！我自己咧上两个礼拜有个司仪工作咧，其实就系关于三打三呢个篮球比赛，跟住我发现咧，啲球员咧其实个体能仲比五打五好，因为你根本冇得拖慢个节奏，超快，因为进攻完之后咧，可能入完波咧就已经唔会好似我哋僆仔咁样咧，即系又扫球又重新开个波。一日对方一入完波，可能攞住个波咧就已经俾对方进行另一个攻势。嗱，我唔知道自己有冇讲错啊，详细交俾熊仔 Sir 多讲少少，唔该晒。 我觉得咧三打三同五人嘅赛事就好睇嘅地方就系你唔使左拧右拧啊，净系望住一个半场，咁你已经可以咧睇到一个好刺激嘅啲技术嘅比拼，因为始终三打三空间多啊嘛。 系， 咁你真系有技术嘅话咧，其实系好可观嘅。咁你话冇技术，我哋玩一啲嘅可能小嘅组织咧，其实都好好睇噶。即系嗰啲小组织咧，即时就要有效果。如果冇咧，其实可能又要 reset 完之后咧，其实又冇时间噶。所以个决定咧同埋压力都好大嘅。因为我近期我都有参加啦，又有打啦，咁所以咧有时觉得。即系去到最尾，你都唔可以话赢紧嘅，即系佢哋个变数系随时可以系俾人绝杀咁样 嘅。系咁啊，讲埋啲分数啦。咁啊，三打三咧就冇三分嘅，因为入三分都系两分嘅啫。咁啊，但系同时咧就有罚球啦，呢啲都系啲球例啦。咁我又想问一下技巧少少啦。嗱，头先熊仔 Sir 你都话你有打，我成日觉得咧三打三咧，因为我哋都系打街波大噶嘛。其实个战术运用唔多啊，即系都系走下back door 啊，或者一啲反挡啊咁样咯。咁但系依家今时今日三就好成熟噶啦，喺个战术运用嗰度，除咗啲简单嘅 give and go 之外，仲有好多发生嘅。你哋通常点睇嘅咧？三打三篮球嘅战术运用， 三打三篮球运用咧，其实第一样嘢咧，其实第一球嘅三打三咧就。是会贴波噶嘛，即系喺罚球线贴波。 系啊， 而嗰球波咧，如果贴咗落嚟咧，系唔使出圈嘅，可以即刻射篮嘅。所以咧，最好第一球嘅波咧，企位就唔好企三分线出边啦，即系揾一个高大啲，尽量 企篮底，一贴贴去篮底，跟住就睇下射唔射到擦板，系啦， 系啦，执咗分线。咁另一个方法咧，其实就话当你有机会人哋入咗波啦，你咪唔使再俾球证噶嘛，而家。 系啊。 咁所以咧，已经有个射手喺出边咧，系一攞波掉出去咧，其实。就已經可以即刻射佢噶啦，基本上，即係如果有時人哋入咗你三分，即係所謂嘅兩分咧，咁呢情況下人哋好多時候入完波可能會慶祝啊，下邊叫邊快啊，或者再 set play 個，但係三打三，如果你咁即係唔係嗰啲好鋪嗰啲咧，好容易俾人哋一下就追求翻有兩分， 或 者追翻個波翻，咁呢啲節奏就一定要係成日練，如果唔係咧。我哋做开呢啲咧，就会有一个着数喺度。 系啊，即系你谂下，即系平时人哋入咗个两分，即刻想 give me five 啊，拍下手，跟住 而家冇噶啦，有时呢啲睇唔到嘅。 系啊，人哋一接咗个波，跟住一开，跟住已经 answer two 啦，系咪先？已经追翻啦。你谂下，你仲顾住拍手啊？系咪先？人哋都已经入咗波啦，咁啊来不及庆祝啦。所以三打三篮球咧，真系有佢嘅魅力啦，同埋即系依家。推行越嚟越广泛啦，咁所以都多咗人可以参与得到嘅。咁当然同我哋係呀細个即係喺學校嗰度跟队三打三就即係个打法好唔同㗎啦，个規矩亦都好唔同啊。咁大家又可以上篮总嗰度都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咁啊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专业嘅篮球教练郑浩雄熊仔 Sir 呢同我哋讲下三打三嘅一啲技法啦或者一啲技巧啦。咁啊下集呢再同我哋讲多啲关于篮球文化嘅嘢。唔该熊仔 Sir,thank you。拜拜。

单止好食，而且营养丰富，是一种高蛋白的补品。不过食得多就真的不是咁好啦，特别是有胆固醇的朋友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有好幸福甜蜜嘅 Grace。早晨啊 ，Grace。 早晨。 我知道你咧就系结婚周年纪念咧，特登打电话上嚟点唱嘅。 系啊系啊。 嗯，你个另一半点称呼佢啊？ 叫阿强啊。 阿强吓，阿强知唔知你打嚟咧？ 唔知嘅， 好 surprise 喎咁。 吓，俾个惊喜佢啦，因为佢之前咧，我哋结婚冇几耐生小朋友啦，佢都打电话去电台咧，会俾一眼联络啊。 哦， 咁咧就俾翻个惊喜佢啦，都等佢都系播翻同一首歌。 系，咁你想点首咩歌俾阿强咧？ 吓，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多谢佢啦，同佢一齐三十一年，咁啊，大家互相一齐去行埋跟住嘅路。 嗯， 大家要努力，先走下啦，大家都要吓。 嗯， 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咁啦。 系，希望你哋都可以啦，一天一天幸福到老吓。 啊，多谢你， 多谢晒你电话 ，Grace， 拜拜。 多谢晒，拜拜。 如问我以后在哪天方会不爱你？让我讲一声，当光阴停止，而在我这一生。我只需要一个你，由一开始明知如此。Because I love you， 求可一生一起，能与你上路是多么美。长情不死，如问我说什么使我恋上你，解释只知不可以。如浪永远属深海，这心需要分向你。仿佛天生应如此 ，Because I love you， 求可一生一起，能与你上路是多么美 ，Because I love you， 雷雨也得。长情不死，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啦，追踪三十一啦，小白揾阿畅出嚟系嘛？ 阿畅系咪喺度啊？畅 喺度啊，喺度啊！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晚六点半咧，我都已经约咗我仔仔咧，就一齐黐住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好节目。 冇错啊，就系、是、呢个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啦。咁、今集嚟到最后一集咯，咁啊欧善儿姐姐咧就 咁快最后一集啦。 系啊，唔快噶啦，第二十集啦。 哦，系。 系啊，咁啊，今集咧 比预期多咗。阿畅话，其实已经比预期多咗一两集咁啊，唔系讲笑啫。呢、這个系啊， 系啦、 啊，因为啲人要 keep fit 啊嘛，系咪啊？ 冇错啦，咁啊，好多香港好多过重嘅小朋友需要呢个节目。咁、啊，今集啊，主持人咧，欧善儿姐姐咧，继续会带嗰啲小朋友咧，去到野外啊，同呢个野外达人啊，陈家俊教练咧，去玩一下大自然嘅游戏。 好啊， 包括啦，系啦、啊，制作嗰啲弓箭啊，去红树林嗰度咧，执嗰啲。原始嘅材料咧，去野外生火啊！即系喺野外嗰度咧，透过一啲练习，透过一啲活动，透过一啲比赛咧，帮助佢哋瘦身 keep fit 咁话嘅。 哦，小朋友最中意呢啲方法啦，因为佢哋觉得系玩啊嘛，而唔系净系丧跳绳咁样啊嘛。 冇错啊，咁啊对佢哋又吸引啲啦，咁啊希望有效率啦。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好，咁啊七点半钟啦。 七点半钟夜晚有呢个铿锵集，今日同大家讲下咧，今年嘅天气咧，夏天咧特别热啦，咁啊系啦，咁啊而家啱啱秋有少少秋意好啲啦，咁但系原来咧刚刚过去嗰七月咧系香港历来最热嗰个月份嚟， 哇，唔怪之咁热， 系啦，咁我哋热起上嚟可以游水啦，咁但系有一班咧喺炎热天气底下工作嗰啲人同埋生活嗰啲人嚟讲咧，大热天时究竟点搞咧？即系喺长期炎热底下咧。对健康又会有咩影响呢？咁今集节目呢就会同大家睇下呢，原来为咗应对同埋帮嗰啲市民适应气候变化带嚟嘅影响呢，政府唔同嘅部门都会喺佢哋嘅政策范畴里面呢提出相应嘅措施去帮助大家去渡呢个炎夏㗎喎。咁今晚七点半一齐听下喇。 哦，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天气变化呢嘅嘢我哋有啲咩应对措施好紧要啊。咁八点钟就应对健康喇。 冇错啊！八点钟有呢个港台抗疫健康蛋，咁啊，今集啊主持人啊蛋哥咧，即系继上一集请嚟呢个专业嘅瑜伽导师教啲老友记做瑜伽之外咧，今集开放俾所有年纪嘅朋友啦。咁啊，瑜伽老师咧会示范一啲适合唔同年纪层人士嘅一啲肌肉伸展嘅动作，特别系俾我哋呢啲低头族啦，或者一啲翻写字楼工嗰啲人咧，去做啊啱晒，因为咧系放松嗰啲肩颈腰背嘅瑜伽动作嚟嘅。 哦，好紧要啊呢个。 冇错啊，咁啊再好快介绍埋啦，去到今晚夜晚11:30有呢个中国纪录片系列《通海二度》，咁呢个节目咧，今晚系第一集嚟嘅，佢用呢个 4K 嘅超高清嘅制作，咁啊讲乜咧？从呢个海上丝绸之路做起点嘅，就系记录咧。沿线里面呢嗰啲人嗰啲华人华侨喺呢条古老丝路上面嘅生活啦。咁今集第一集呢同大家睇下呢唔同地方嗰啲华侨点样过中国嘅节日，即係嗰啲中秋啊、过年啊、端午节等等嘅。咁有兴趣嘅朋友今晚11:30要黐住港台电视31啦。 哎呀好喎、啊、我自己本身屋企呢都系印尼华侨底嚟㗎。咁睇下呢个节目呢睇下搵唔搵到啲共鸣。哇系喎呢个我以前细个都试过咁样过㗎喎、啊。几得意啊。咁大家黐住啦，唔该晒阿畅，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发生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昨晚接近9:00。一架的士沿宝雅路往大埔公路大窝段方向行驶，当驶至宝雅路和太和路交界的时候，据报撞向一架停在交通灯前的私家车。51岁的士司机被发现在车内晕倒，他没有表面伤痕，送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卓惠斯在纽约会面，讨论议题包括乌克兰和脱欧。拜登在正式会谈前向卓惠斯表示， 两个人都致力维护涉及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贝尔法斯特协议，期待听取卓维斯的想法，亦都期待两个人今后继续合作。卓维斯亦都表示期待讨论贝尔法斯特协议同埋日后点样维护协议。双方重申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的必要性，同埋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英国今年较早时宣布计划立法调整脱欧衍生的北爱尔兰议定书。报道指拜登政府关注会否触发英国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局势，同埋会否破坏北爱和平进程。分析指拜登和卓维斯仍然试图避免北爱出现紧张局势。美国联储局连续第三次加息 0.75 厘，符合市场预期。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联储局由三月至今已经加息五次，合共加息三厘，今次加息 0.75 厘，大致符合预期。而点阵图反映联储局会继续积极加息，以压抑高通胀。之后加息步伐取决于未来经济前景和数据。余伟文表示，香港银行的利率决定因应资金成本结构和商业考虑作出决定。 第一呢，就银行他们的、利息决定呢，就好像我刚才说，他们会因应自己的资金成本结构和一些商业的考虑呢就作出决定的。但是因为呢，我们看到由年初到现在，其实美国已经加了三厘息了，而香港那个譬如你说一个月的银行同业拆息都已经是升了厘几两厘咁滞，咁变咗咧，其实系而家咧嗰啲银行系亦都喺呢、这个继续会加息嘅预期之内咧，本地嘅银行咧亦都系比较大机会咧系会上调一下佢哋嗰个存息嘅存贷嘅利率嘅。咁不过当然啦，这个系佢哋自己嘅决定，就一个商业决定。咁佢哋决定之后，自然就会同大家讲嘅。咁至于咧就话一路加息對於我哋銀行嗰個資產會唔會有影響咧？個質素咁呢個咧，我哋依家見到咧就影響不大嘅。咁香港銀行呢一向都好穩健，而如果你哋睇到咧，就最新嘅數字咧，其實係大約嗰個壞帳率咧係1%到，咁可能會上調少少嘅，但係比起國際嘅一啲水平咧，仍然係低嘅。咁尤其係喺按揭貸款裏邊咧。我哋見到個資產質素咧係非常之穩定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就我哋嗰、那個要求銀行去做一啲按揭貸款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要求都幾嚴謹嘅。 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風勢頗大，下星期初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43点，跌400点，总成交金额6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5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80.6，跌5.4；阿里巴巴79.85，跌3.2；友邦保险69.4，跌0.9；美团162.3，跌5.2；盈富基金18.68，跌4.3；中国平安42.15，跌6；比亚迪股份207.8，跌，啱啱转咗系207.6，跌9.6；药明生物46.45，跌1.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37，瑞士法郎0.968，加元1.352，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26,962点，跌350点。港金报15,55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7.79美元，卖出1,65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如果你喜欢看超级英雄电影，可能现在多了一个新解释，就是发梦是通往另一个宇宙的自己。不过这个是电影情节，未经科学考证。有些研究亦都说，发梦不是人类独有，动物都可能会发梦。你可能又会说，动物怎会发梦？你不是动物，又怎知动物不会发梦？只是这个问题和这个答案已经有排谂。有没有留意发的梦，我们仍然会是一个人，很少发梦自己不是人。我不是说你的人格不是一个好人，那种不是人，而是发梦自己是另一种生物。那又未必，庄周梦蝶。那又衍生另一个哲学问题，到底我们梦境里面见到的东西是真实，还是现在我们见到所谓的真实其实是梦境？这个问题又有排谂。你有没有发过一些很真实的梦？真实的意思可能有两个解释。第一，就是在梦境里面见到的东西和现实里面见到的一模一样。例如相同的城市，坐紧一样的巴士，见到熟悉的面孔，不过环境关系和现实不同。另一个解释可以是直头和我们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全部一样。究竟发梦是逃离现实，还是是现实的延伸？这个问题又令我们有排谂。早两日我发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赶紧九点半钟梁咏钟的稿，每日为了这个短短几分钟的环节面干睡湿，压力好大。你可能再会说，讲几分钟嘢有几咁难啊，讲嘢咋。是的是的，通常批评都是好容易。在一些影片分享平台见到好多评论员都是一样的，批评的时候大大声声。如果叫他们做返他们批评的对象做紧的嘢，就未必会比他们做得好。所以通常批评的人不把口，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讲到你信，但是从来不会做给你看。其实很想告诉你，今天这段说话由第一句开始所讲的事全部都在我那天发的梦里面出现。我起身的时候立刻将这个梦境写下，变成这段说话。我咁讲会唔会又令到大家有排諗？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跟你一样。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今日咧喺飲食圖鑑入邊咧，就同大家講一下一個非常非常之容易整嘅，叫做都可以叫做香蕉嘅pancake 嚟。 係， 咁呢個 pancake 咧，其實需要嘅材料咧就係香蕉啦。 嗯， 咁香蕉亦都唔需要太多嘅，因為我覺得半條咧其實都已經夠啦嚇。 係， 咁另外咧就係準備兩片嘅方包。 係， 係啦，咁兩片方包都足夠噶啦。咁啊，亦都有少少嘅蛋漿。咁當然啦。你屋企咧有一個嗰啲咧，夾多士嗰啲機啊， 嗯， 即係咪有啲機咧？ 即係要夾埋飛碟機啊？係咪？係 啦，係啦，係冇錯，係飛碟機呢、這個呢、這個形容詞非常之好啊！因為我細個用嗰啲飛碟機喺我腦， 一講就講出個重。 係啦，因為我細個嗰個飛碟機咧係真係飛碟形狀，除此之外咧佢就係一即係好似啲咁嘅燒烤叉咁長嘅，咁啊夾住咗佢之後咧，嗰、那個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方便插電嘅，嗰、那個咧係我阿媽細個嘅時候咧就放喺個爐頭嗰度燒嘅。咁咪即系夹住嗰个飞碟之后一路， 系咪即系好似人哋而家整嗰啲鸡蛋仔嗰啲咁样，有个炉头，下底有个火，上高有个金属嘅器皿咁样夹住啲嘢， 就咁样夹住，跟住佢就喺个火上面烧，烧完之后咧，其实有阵时会有啲窿嘅，咁但系就都有个风味喺度。咁我所以我以前细个就食呢一种嘅叫做真系飞碟啦，飞碟型嘅面包啊咁样嘅。好啦，咁今日但系同大家讲呢个咧，首先准备咗两片嘅方包啦，你攞其中一片出嚟。然后咧就将头先准备咗嗰半条嘅香蕉咧，就放喺呢个面包嘅中间。然后你就攞叉咧，研到佢溶溶地， 嗯， 即系好似当佢好似由一条变咗做好似有啲cream 啊 ，cream 差唔多糊状啊， 糊状啊咁样系啦。咁其实咧好容易整嘅啫。咁你整完之后你就发觉咧，大概系去到中间个位置就唔好去到太远啦。 嗯， 跟住咧你就可以再攞第二块嘅面包出嚟冚住佢。冚咗之後咧，未必個個屋企都有個飛碟噶嘛，咁你咧就可以咧，用個杯，用個玻璃杯笠住嗰個麵包，然後你就轉下轉下佢咧，其實亦都可以轉到一個圓形嘅麵包出嚟嘅，咁佢亦都已經係包住咗嗰個嘅香蕉蓉噶啦，跟住你就準備雞蛋啦，準備雞蛋嘅時候你就可以都當佢蛋漿咁樣，將成個飛碟就喺上面沾滿曬嗰啲嘅蛋漿。然后你就可以咧就放入去而家嗰啲新式嗰啲插电嗰啲嘅飞碟机，咁有啲咧如果系本身已经有，譬如有卡通公仔嘅，有啲有嘅，咁啊你就控上嚟嘅时候就会有啲公仔啦。但如果冇嗰啲，其实我觉得都 OK， 因为本身佢嗰个飞碟形状或者佢嗰个圆形嘅形状咧，其实都几吸引。咁你金黄色嘅蛋浆放咗入之后咧，就焗住佢，跟住就揿掣啦，咁啊自己熄咗啦。跟住一打开嘅时候，你就发觉佢就变成咗一个咧金黄色。有蛋包住嘅一個飛碟嘅，好似即係多士咁樣啦。咁、你一切出嚟嘅時候，因為佢本身入面已經有香蕉嘛，佢香蕉蓉咧喺入面咧，佢就會熱咗之後，佢就會更加流心啊。佢、做到嗰個即係香蕉流心嘅感覺。你一切嘅時候，發覺嗰啲香蕉流心咧會慢慢溶出嚟。咁、再加上雞蛋啊，如果我中意嘅話咧，雞蛋以及咧就麵包同埋香蕉，其實配呢一個朱古力醬咧。是好襯嘅，特別是嗰啲即係你酒店有陣時會自己落嗰啲朱古力醬咧，一條條咁樣擠落去咧，其實我覺得食起上嚟咧都幾好食，同埋個賣相都幾靚，厄拉都非常之一流嘅一個美食嚟嘅。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呢個啊嚇。 咁啊，厄拉多好啲定還是係真係好食啊？ 好食啦， 又可以厄拉， 唔係同埋簡單啊。其實我覺得 其實呢個好簡單 啊， 簡單都係重要啊。你諗下，即係如果下下即係放咗工或者即係想整啲嘢俾自己告賞下自己啦，你都要勞師動眾嘅，仲要煮完之後邊度洗啊？又係自己洗翻， 唔通下下整個佛跳牆出嚟咩？係咪先？ 簡單就幾好，因為好多打工仔其實六點零鐘即係收工，跟住翻屋企都七點幾八點啦。 同埋其實呢啲咧，即係如果屋企譬如幾個小朋友嘅時候咧，因為你見我成個過程咧。一把刀都冇用過嘅，咁、你我連埋嗰個叫做麵包個邊圍嗰個位咧，我都係用個譬如杯位咁控出嚟嘅話咧，其實可能你幾兄弟姊妹你自己喺屋企當玩煮飯仔嘅時候都已經可以玩，同埋你就算嗰個叫做飛碟機嘛，你擺入去嘅時候，而家個年代都係撳掣啫。你話我嘅年代就話開火好危險，而家都係撳個掣，跟住拎出嚟嘅時候。就已經可以攞刀切流心香蕉蓉出曬嚟搞掂，幾開心係咪？成個下晝咁 Q time 一流啦！ 我的享樂時代。 哥，你啲享乐真系要享乐先得。 系啊， 你睇到今日恒指18000就嚟守唔住。 咁、哎、啊，咁我应该收口啊。 十年低位啊！依家十年低位。 哦，咁啊，即系正所谓喺危机当中揾希望咁样啊嘛。嗱、嗯，咁本来今日上我 氹下我啫，冇叫你氹下我啫。 同阿欧成日讲嗰个即系嗰个优惠嗰度啊，我有两样想讲。 请讲，请讲。 咁今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咧就 系 享乐时代， 系 第二段咧就系即系。酒保 是 啊，咁即系两样嘢嚟嘅。咁、哦、我先讲咗前节、 啊， 前一节先啦。嗱，咁大家去买嘢咧，中唔中意去格价嘅？ 中意， 格价点解你哋会中意格价？点解先？一定有个原因，除咗悭钱之外。 嗱，我觉得咧悭唔悭到钱，实质咧我都唔记得啦，因为其实可能悭唔悭埋又唔系好多啦、 嗯嗯。 但系咧、啊，我自己会觉得格完价之后，知道自己去揾到一个比较平价嘅地方买，嗰种心态实在太爽啦。 系啊，即系除咗系钱之外咧，就系、是、你多咗一份嘅满足感、 嗯，而系觉得自己叻咗啊， 觉得叻咗啦，觉得买咗平嘢咧，即系相同嘅货、 嗯， 我喺呢度揾到平啲，嗰度贵啲。我好似冇俾人呃到， 嗯、 即係個感覺上有呢個嘅滿足感， 就係、是、自我感覺 係啦。雖然有陣時幾間鋪頭咧都係同一個老闆，特登俾你去格價， 係㗎係㗎， 啲波鞋咪係咯。有陣時其實成條街可能都係一兩個老闆， 你試完冇 size 都喺隔離嗰間拎。 然後佢標價就唔同，等你覺得喂，係揾到。正 就係啦，呢個係心態嚟嘅，咁、嗯、大家都會即係樂於擁有呢個心態，而呢個心態亦都係我覺得係變成一種嘅享樂嚟。 哦，係啊，購物嘅樂趣嚟㗎，我成日都覺得呢個 係嗱、啊，因為成日都話購物嘅樂趣幾時會完結咧？你買咗就完㗎啦，其實、 嗯、 你用嘅時候係用一次，你又覺得新鮮，你用第二次就開始下跌㗎啦嘛、 嗯。 所以之前譬如話你知道嗰件產品啦，開始留意佢啦，格價啦，其實每一個叫做工每一个程序咧，每一个阶段，你都系享受紧买嘢嘅乐趣噶。 其实未得到之前嗰种期待咧，系远超你得到咗之后嗰种，哎呀，买咗翻嚟好似都系咁啫。 系啊，所以我成日话有啲人咧见到就买咧、 嗯， 其实系嘥咗嘅，即系见到就买系你一个冲动， 是 但系嘥咗买嘢购物嘅乐趣嘅。 系，但系好难长期咁样去到不断买嘅，即系荷包都有限，系、 嗯、 咪买啲？哎，我突然间谂到。在超級市場格價咪又有個 happy 嘅感覺，但你又需要長期買 咯。係啊係啊係啊。咁早知我成日話 你咩喺外國咧，即係有啲人咧，即係半退休人士或者退休人士咧，咁呢啲外國嗰啲超級市場好鬼大噶嘛，咁佢行擺啦，擺曬落去架車嗰度啦。跟住咧，佢有個 refund 嘅制度咧，即係可能咧，佢買完翻去咧。佢真係覺得自己真係買多咗咧，係啦，佢完佢過咗嗰下手癮啊， 俾翻佢， 跟住佢換翻翻。咁當然食物就未必得啦、 嗯， 但係啲衫褲鞋襪嗰啲就即係冇著過嘅，又即係佢又唔係貪著嗰下嘅， 係啊， 佢即係覺得買咗翻屋企，哇！你睇我今日 shopping 啊，買咗幾多嘢，跟住聽日咧死死地氣咧運翻啲嘢，誒唔該我要 refund 咧咁樣， 滿足嗰個購買慾， 係啊， 咁就完咗啦。好，咁我都係呢個格價嘅習慣， 嗯、 就算喺網購裏邊我都會格價，你知道，哇！即係海量咁多鋪頭， 係啊， 都要格噶嘛。咁、啊、我早一排咧就睇中一模型啊咁樣，咁啊周圍格，哇！香港賣好貴喎。咁跟住咧就喺其他網站睇啦、 嗯， 都係咁貴、 嗯， 唯獨兆安都有一間好平。咁我好開心啦，因為呢個過程咧都橫跨咗成個禮拜噶，即係我哋即係其實爭緊港幣大約百松啲蚊嘅啫。咁、 嗯、 但係咧，哇冇理由爭百松啲蚊，即係咁即係要揾咁多時間去睇噶、 嗯。 但係都係一種樂趣嚟噶嘛。嗰、 嗯、 個零禮拜真係錢都買唔到啊。咁跟住最後哇，本土雞好平，即刻買啦。跟住咧佢寄過，我又寄集運啦，寄過嚟集運啦。寄到就等緊佢寄嚟啦，寄嚟啦，咩等待攬收啊咁樣，佢、嗯、啊等咗好開心，等到就嚟到啦，簽收咗啦。咁、 嗯、 但係當我想運落嚟嘅時候，冇咗喎。 啊， 去到呢度，咁就係享樂時代嘅上半 part 啦。 哦， 跟住咧就講下半 part。 哦， 發生嘅嘢。 發生咩事咧？ 嚟啊！ 發生嘅嘢就係、 是、你啊。 咁我問佢啦，喂，簽收咗，點解冇咗啊？咁佢話，因為咧嗰間鋪頭用要到付啊。即系你佢要嚟到俾钱，即系收嗰个邮费。咁、 哦、 但系你作为集运系唔会俾嗰个邮费噶嘛？ 系。 咁、嗯、跟住佢咪收翻件嘢咯。咁我咁奇怪嘅， 系 冇理由你系寄去集运仓，但系你系收到付噶，拗晒头。跟、 嗯、 住我咪问翻嗰间铺头咯，点解系咁样啊？佢话系啊，因为呢件货咧，我哋系会用呢个方法寄嚟嘅。咁、 哦、 我就拗头啦，冇理由噶。如果系嘅话，你应该早啲同我讲啊。跟住佢话。 唔係，我已經蝕咗兩程，即係嗰個油費，因為寄去。哦 又收翻翻嚟， 蝕咗兩成油費。我話咁話唔緊要，唔緊要，因為我計過條數咧， 都仲平過你自己買。 我俾埋嗰兩成油費，再俾埋第三次 正所謂 再嘅， 我豪俾你， 我俾埋你， 唔緊要， 係都平過啊嘛，都起碼都仲有幾廿蚊慳咗啊嘛。跟住話哦冇咗咯，我點解冇咗啊？總之冇咗啦，嚇、啊，總之冇咗。跟住我就有啲火啦，點解叫總之冇咗呢？咁即係話你係曾經寄過嚟啦，跟、住曾經攞返走啦，跟住件貨仍然應該喺度啦，跟住冇咗。好啦，咁跟住我最後推敲到，好明顯就係、是、因為佢同我一樣計緊條數、就是，就係如果佢攞嗰件貨用返個市價賣返出嚟、就算佢蝕兩程油費，佢都仲係賺，所以佢就話冇咗啦。咁我跟住就話：，唉，又似嚟，等我揾咁耐咧，即係希望平平幾廿蚊啫，咁樣你都唔俾我享樂一下。咁、我個享樂時代就喺呢一個嘅怒氣之下咧完結咗。 哦，咁、最後你係去翻其他網站嗰度買翻自己？ 冇啊，唔買咯。 哎呀， 唔係啊， 佢連個購買意欲都冇埋啦，已經。 啊、我直頭係灰啊， 灰添啊， 灰啊。 哦、 所以咧，即系今日嗰个股市唔好讲啦，唔使讲，因为我已经灰灰你啦咁样。 不如收工啦， 系咯， 饮杯嘢 先啦，饮杯嘢先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